恒生指数系报25,846点，升219点，总成交15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33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10,223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276.6，升4蚊。盈富基金26.2，升2毫。中国平安51.35，升2。港交所201.8，升4.2。中国恒大14.74，升8.2。长城汽车10.05，升4.4。恒安国际57.6，升2.35。友邦保险56.65，升7.5。中国人寿24.35，升3.5。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98，英镑9.958，瑞士法郎8.01。澳元5.948，加元5.9，新西兰元5.685，欧元8.733，每百日元对港元7.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316。日经平均指数报20,055点，升112点。港金现价报11,610蚊，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2.5美元，卖出1,252.64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你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好塞啊，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去到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咧，快慢线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都仲系挤塞噶，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啦，沙田路出九龙啊，近住博康村一段都系挤塞噶，龙尾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咁路面情况啦，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咁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花园街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公主道。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咧，一段仍然都系挤塞噶，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在食药之前留意一下啲药会不会影响你的驾驶能力。最后提提大家，现在部分地区仍然很大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Radio 点解你咁样睇呢个世界？ 因为我咁样经历过呢个世界。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饮住咖啡，一齐翻开呢本听得嘅杂志。 一个钟，一个梁明钟。 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可以知道我点样睇呢个世界。 一个礼拜一次，我一定会听啊！ 嚟到尾段，几位跑手争持激烈，究竟边个会先过终点呢？ 跑道上个个争分夺秒，但喺马路上，司机要同前面架车保持适当距离，安全第一。喺恶劣嘅环境下，例如路面湿滑，就应该预留更多时间减速同埋停车，避免发生交通意外。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跟车太贴意外生，保持最少2秒距离先稳阵。 香港人的言论、创作、新闻、出版权利和自由理应受基本法保障，但是近年发生连串事件，引发大众对言论空间逐步收窄的关注。 不过仍然有人愿意在界线上游走，铿锵集记录多年来他们怎样挣扎取得平衡，克服恐惧压迫，列入黑名单的心路历程，希望拓阔更自由无界限的空间。 铿锵集回归20年系列走钢索的人，今晚6点无线电视翡翠台，8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嚟叫我帮你讲啦，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系爸爸曾志豪啊。 哦，点解你哋唔同姓嘅？ 哦，系啊，佢妈妈同佢都唔同姓噶。 OK， 好啦，阿黄耀祖同学，你几多岁啊？ 得啦，我话俾你听咧，佢今年三岁，系咪同个高度都睇得出咧？ 咁我而家问你啦，知唔知金鱼有冇膀胱嘅？ 校长啊，我仔得三岁咋，佢自己有冇膀胱都唔知啦，金鱼。 爸爸，我知啊。金鱼是有膀胱的，我仲知金鱼冇膀胱是浮唔起的。 吓，阿仔，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好嘢，好嘢，好嘢！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金鱼都会关心嘅节目。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星期一 morning，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礼拜一朝头早嚟啦，早晨。 系啦，我哋把声要爽过个天气先得嘅，天气唔系几爽嘅，真系。 如果唔系啊，黐黐立立咁样吓。 系啊，天气女郎今日个天气预告系点啊？ 而家今日嘅气温咧就一般啦吓，26度气温，相对湿度咧93%啊，又湿啦，又有热热地啦咁样，但系雷暴警告咧就去到朝早11点啊。 系啦，嗱呢、这个雷公系同边个讲嘅咧？就系、是、呢几日冇同你阿爸庆祝 嗰啲系嘛？ 系啦，即系如果你要庆祝又冇庆祝嘅，佢唔知会唔会揾你咧？ 应该会啊！你见唔到咩？嗰日 我哋有冇事？ 我冇事。 我哋直播室有冇事？ 我唔知啊！嗰晚话咩事？ 有冇庆祝先？ 梗系有啦，不过我就提早庆祝。 提早都好啊， 系啦。咁啊，好开心嘅，好似咧我父亲节嗰个宣传声带咁样。我最中意同爸爸做啲乜嘢啊？两仔爷。坐低， 俾我哋记翻先。 好，谂下先，记唔记得？ 坐低睇波， 唔系 食嘢， 食个饭，食完个饭就梗系 饮翻杯， 饮翻杯，跟住咧两父子就倾下偈咁样。咁嗰晚都系嘅，咁啊同埋啲屋企人啦，咁啊就一齐去食咗个靓饭。食饭之前就饮一杯，阿爸就嗨嗨地咁样，跟住就好开心食埋个饭。咁所以咧埋单，就算张单贵，平时阿爸会出声嘅，都冇再出声啦。 因为佢唔知。 咁你谂下几开心？ 真系好开心，但系佢冇不停问候你。个蜜蜂啊！ 哦，蜜蜂嗰啲佢唔理噶啦，同埋我呢一排咧，我阿爸好乖啊， 仲系见到啊！我哋要买个除疤膏俾佢睇嚟。 即系唔知道，我谂一世都喺度，唔好理佢啦。因为呢一排咧，我自己咧有其他嘅工作，咁可以叫我爸爸帮手。我爸爸咧日日帮我做啲剪剪贴贴啊。 哦，佢哋会好开心噶。 系啊，佢觉得自己好有用。 庇护工场嘅工友终于得到征召啦！ 我自己我都完全系用呢个字同我爸爸讲。 喂，唔可以咁样。 唔系庇护，即系佢俾个仔女去呵护佢。但系佢而家翻翻嚟，觉得当自强，我做老豆当自强， 就系咁咯。有一日咧，我同 咩先？我想俾几下掌声你先。佢中意咧，即系唱啱音嗰只歌，我系太阳嘅话，一出个歌咧。 咩叫做终于啊？ 终于 系一如既往啊！ 歌词都配埋落去啊！ 咁所以阿爸好开心啊！你边啲嘢佢做？ 就其中一日晏昼啊，我仲翻咗屋企，我哋两父子就喺度做剪剪贴贴，真系少少庇护工场嘅，我都系咁讲。我话阿爸其实咁好啊，呢啲工作咧唔系好使用脑谂啊。 哇！你咪赢住佢啊！ 唔系啊， 唔系几使用脑谂啊！ 我又好直接地话你真系被 唔系咯， 工作系我有份一齐做紧噶。我哋两个就一齐喺度剪剪贴贴，同时间就喺度倾偈。咁所以咧，成件事仲连埋工人姐姐添啊，三个就坐喺度鸡同鸭讲咁样咧，几开心啊！影咗张相一张俾你哋两个睇啊！ 有冇讲下想当年嗰啲咁嘅吓？即系 咁几好啊！ 系啊，我好中意呢啲剪剪贴贴。所以咧，呢个父亲节嗰日咩三个钟头行咗二三千次雷咧，我冇被劈。 哦，你冇。 你哋有冇事？ 阿华有冇得到庆祝啊？ 阿华当然有啦，系因为 头先佢好似唔系咁讲嘅，我哋 off 麦佢就 谂一谂。 唔系因为咧，即系咁讲啊，即系上有高堂啊，即系仲有我老爷，系啊，咁一齐食饭嘅时候，咁咪一齐叫庆祝咯。 都系 啱啊，系咯。 咁以边个为主？有冇咁样？ 咁梗系老爷为主啦， 咁系啊，辈分高啲啊嘛， 梗系咯。所以我成日都话啦，即系啲父亲节、母亲节，因为自己仲有高堂，即系阿爸阿妈喺度嘅时候咧，你又自己会忽略咗自己，就梗系为咗佢哋庆祝，因为我哋都系仔女啊嘛。咁不过琴日咧都发生咗件小插曲啦，又 系咩咧？ 系咁即系话说，我又好中意带啲老人家咧，就去一啲 帮佢过马路啦。 唔系啊， 捧佢过马路啦。 唔好再系食啲酒楼咁传统，又系嗰啲鸡鸭鹅啊、蒸鱼咁。 日本嘢啊？ 系啊，我又想带 阿祖啊。 即系佢净系顾住自己食嘅啫。 我唔系顾住自己啊！ 你想佢试下？ 父亲节、哦，其实原来都系女儿节就阴公。哎呀，阴公啦！ 我上次啊喺母亲节嘅时候啊，带咗我奶奶去食呢个韩烧啊。诶、啊，冇烧到嘅，因为韩烧都有啲定食噶嘛，即系 一个餐咁样， 即系有熟嘢啦。 系啊，一定系。 但嗰次已经系失败噶咯，唔系咩？你有翻嚟讲噶？ 唔系啊，佢好开心啊。 系嘛？ 不过食到佢之后肚屙嗰几次。 咁啊，你九哥系好开心喎、啊，真 系。系佢话俾我听咋？ 咪就系食唔惯。啊！嗰啲嘢啊， 你再挑戰更加高啲喎、啊，食日本嘢喎、啊。 我真係唔知佢肚屙咗 生冷 喎、啊， 仲要 唔係冇生冷嘅日本嘢、啊， 即係定食嘅都係 定食嗰啲嚟噶嘛。咁、哦、啊諗住啊嗰度都有啲青魚嗰啲燒啦，係咪先？ 或者鰻魚啊嗰啲啦， 係啦，又咁同埋上次去食嗰啲牛肉啊、豬肉啊，好開心啊，哇！好腍啊，好味啊，好野味咁啊，諗住再同佢食一次啦。啊，點知佢當下子先話俾我聽、啊，即係坐到去餐廳就先話啊，我上次食咗啲嘢啊，我屙咗幾次啊咁。哦，你唔话俾我 听，成个家族嗰下咧，即刻 frozen 咁样 啊！系啊， 哇！呢个奶奶同我新抱关系原来几好 嘅，唔系，但系咁样都唔惊嘅。如果跟住开始其他阿老爷又出嚟讲啊，个个都出嚟讲就话，我都有少少屙啊，我都有少少屙啊。 其实我上次食完之后尿频添啊，真系可以唔好再嚟。 我老爷就好开心嘅，食得佢冇事嘅。咁跟住咧， 即系因为个奶奶屙个老爷好开心， 唔系啊， 唔系个新抱好开心， 成晚冇骚扰，新抱做得好嗰次。 但系咧问题咧就系、是、啊。咁佢谂住食下青鱼啊，食下嗰啲牛肉咁啊，点知咧寿庆喎。 哦， 咁啊，跟住冇办法啦。 你带佢啲平嘢要抢嘅，仲要攞 coupon 啲 coupon 添啊！ 你谂下， 限时五条。 琴日食饭，如果冇 book 定位，就真系好难揾到位。喎、 啊。揾到位喎，佢卖晒喎而家。 我话琴日知道咧父亲节要 book 位，我咧就系、是、用早场，五点零六点钟，即系六点钟之前。 要查舞嗰啲 friend， 你要食咁早啊？香港， 咁啊半夜未肚饿，咪又屙咯。 咪咯， 我啲老爷奶奶佢都系食早场，食早场嘅，五点零钟食饭嘅，咁样跟住啊好啦，咁啊就翻时间啦咁，跟住就跟住冇办法咯。 睇你点讲落去。 我又嗌咗一半嘢食，跟住就等佢哋慢慢行到嚟啊嘛。咁啊点知咧 就即系自己食先啊？ 系啦，咪食先嗌定先，咁、哦、结果咧嗌咗啲嘢咧就想食一扎人走噶，咁结果就分咗批咯。阿华就带翻我老爷奶奶去食酒楼咯，因为我叫咗啲嘢已经落晒，我就嚟 晒。呢次真系嚟晒， 系 啊，嚟晒谱 啊， 系。 咁我咪啊， 系嚟晒谱啊， 好嘈啊。咁跟住咧，我就 边又唔尊重人哋嘅食 或者 佢 嚟晒系个罩咯， 咪系咯，佢要分开食，俾我就唔要啦。嗰啲我打包都陪埋老爷上个酒楼食啦。 但起码你见佢未俾雷劈，所以佢。系有心嘅， 呢个雷明我带嚟噶。 最后系咪一齐食饭噶？ 最后又唔系啊！咁我哋食完之后，我就上翻去搣佢哋咯，去酒楼咯。咁、好彩又系有位咯。 哦 ，OK。咁两个小朋友咧，有冇同阿华点样有啲咩特别嘅心意庆祝呢个父亲节啊？ 佢哋勤力温书考试就已经系一个心意啦。 好惨啊 ！feel 到啲阿爸咧，你睇你会唔会母亲节会咁样分开两台食啊？ 好似个 肯定唔会啦。 家庭个感情咧，纸咁薄咁样，理晒罩嘅真系 咯，流动家族咁样搞到真系。 我都有少少嬲地。我就话喂，点解你即系你买晒你唔话俾我听？ 点解又冇清鱼咁？ 唔系啊，我话佢净冇贴到嗰系个餐牌度，我以为一心等佢嚟到咁啊先，我唔知佢行得慢啊嘛，咁啊费事冻咗，咁啊嚟到先叫啦。咁点知嗌咗半，佢话冇喎，咁啊冇办法啦，冇嘢啱佢食啦。 系、啊、你系咪咧？所以我系唔会带啲老人家去食日韩嘅、啊，你又唔识做嘅。 上次佢食得好开心， 食到屙、啊、大佬啊！ 你今日先，琴日先话俾我。 因为其实佢哋真系惯咗食中式嗰啲咧，煎炒煮炸嗰啲镬嗰啲嘢咧啱佢哋数噶， 唔系我成日个心态。 同埋点解咧？气氛好，啲老人家其实最想咧就系热闹嘈啊， 齐齐整整一 同埋饮 坐晒喺度， 不停喺度叫茶饮啊，有点心嗰啲咧，你梗系茶楼最啱数。 我就系话唔想次次都系咁咯， 冇得输 啦。因为平时大时大节我哋都会酒楼食饭嘅，咁啊即系呢啲节日，咪谂住同佢食下第二啲嘢啫嘛。 应该咧，如果系咁嘅话，要早啲去再度教育佢哋，譬如我阿爸、我阿妈而家六啊几岁，而家咧佢哋都仲可以有即系尝试新嘢。但你老爷奶奶真系年纪大啲噶啦嘛，所以咧嗰个尝试嘅空间比较细噶， 比较窄啊，嗬，系啊，所以我都系下次唔会啦。 其实你知唔知我摆最尾先讲自己？ 因为你系俾雷劈咗七次，其实 系 有啲 系为你而设， 系啊，七孔流血咁样噶系嘛？ 我讲出嚟都唔好意思， 你直情冇同阿爸讲父亲节快乐， 讲先。 我想话你上次母亲节已经做 show， 已经冇忘记咗呢一日系母亲节， 去旅行啊佢。 咁系咪你俾钱噶？ 你妈妈去旅行， 系啊， 母亲节嗰日， 系啊，佢前前后后去咗旅行啊。 边系啊？ 听佢讲，我哋 都 系 安排咗 个 保姆， 嗰个系佢生日去咗旅行。 咁母亲节咁点啊？ 冇庆祝噶 咯，冇庆祝， 系咯？ 系咩？冇庆祝咩？ 冇啊！ 你 做 show 嘅。我哋 夜晚翻嚟噶嘛？ 你做咗十一点？ 哦，我出边嗰个 show， 系啊， 你送个礼物俾佢咯。系啊，个仔几咁生性啊！ 送两张飞俾佢， 好紧要啊，真系。 咁你讲下父亲节先啦，我哋同阿 uncle 苹果你。 父亲节嘅头盘就系攞个孙俾佢抽。 哦， 真 系 开心啊！ 仲要我俾佢，系啊，好大恩赐啊，嗬！ 去到晚餐啊， 平时已经系咁做噶咯，咁同父亲节有咩分别啊？咁 个 main course 系咩咧？ 日日父亲节 嗰个主菜咧，就系佢话。唔系佢主动讲噶，佢话唔好出去食，因为点解咧？阿爸咧冇牙，佢而家咧甩咗啲假牙，未装得好。咁咧，其实佢如果喺屋系啦，佢都系食粥啊，或者咧佢真系要攞搅拌机咧，咁样咧，净系变糊仔咁样噶。 咁咪同阿 B 分一半咯。 阿 B 都食饭啊，好意思啊。咁于是乎佢话一系就喺屋企食，一系就喺屋企食。咁如果咧唔系带我带咗佢翻老家啊嘛，咁老家之后咧，咁就话不如落楼下食算数啦。咁楼下嗱，我又同你一样， 我想问楼下有糊仔食咩？ 唔系，因为楼下近咧，佢又唔想行咁远，一心一意谂住去一间酒楼度。我头先讲个主菜一定系酒楼啊嘛， 系 谁不知同你条青鱼卖晒一样， 冇位 ，no 咩 冇位啊！你都可以洗横手啊， 个横手点洗先？ 你都可以卧冰，唔系你可以卧冰求你早五个钟去等位啊， 都系嘅。 你早五日都等唔到位， 因为执咗啦， 执咗大佬啊！ 哦，执咗啊， 装修 嗱， 营业。唔知话几个月后先再见嗰啲咁， 咪系我讲咯，你一定要订咗位。如果你早啲有订位嘅话， 方茶楼订位噶， 真系好有心啦，为呢个庆祝父亲节。 我都我最 最后咩啊？哇，去到楼下茶餐厅咯，我见物不知几开心，因为点解佢埋埋单添啊？ 你开心啲，好似咁样系咪啊？ 佢埋单嗰时候几有满足感啊！佢不停话：，哇，呢个真系好经济喎，即系唔使咁贵啊！呢度又食得开心，大家都几好啊！ 五个送啦，系咪？ 系啊，又唔得嘅，都要二百零三百蚊嘅。最紧要有个主菜啊嘛，边度跳嚟跳去啊嘛。 哦，系喎。 所以我出到嚟我都唔惊啊！雷暴警告有时候，喂，我琴日都有半卡，我都要庆祝噶。 咩问题？ 我都食茶餐厅啫。 点解要俾阿爸俾钱啊？ 佢中意咯。 有阵时阿爸俾钱，好开心啊！涌出嚟佢系要俾噶， 即系话我仲有能力噶。 咁咪 系 咯，男人最紧要系咩啊？仲有心有力， 系 有金又有心。 咁你呢个仔 咧？我呢个仔咪就系硬食咯，系啊！茶餐厅啊，啲鸡肉啊、牛肉辣噶， 呢个系冇为你而设嘅， 咪为天下所有已经有庆祝咗啦！父亲节，大家都系好努力噶啦， 系 恭喜晒啊！ 那次雪下是牛顿，觉得想飞飞不起，这叫引力，一切要停。偏偏烟花一消不散在地，水花碰到日光会变雾气。那次树下有牛顿，看到一张纸飞机，张开手臂，原来也能飞。如有个世界绝对传奇，我想飞可飞，画上了才。 搭上地，原来也能飞。如有爱，世界绝对传奇。爱上悲可悲，画上了才知悲得少。有个世界没有实地，我搭上空气。神失错了，人类会悲悯，有只怪兽不信胎记，也不信命理，画上了才知悲得少。我要坐上自的飞机，想飞可飞。神失错了，人类会。 好激动啊，好激动啊，谢霆锋啊，纸飞机。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嗱，唔系一嚟咧就净系得坏消息嘅。虽然雷公跟住你咧已经延长去到十一点啦，但你放心，香港有好多人咧都系唔使俾雷公劈嘅。 例如咧， 我哋上个礼拜讲咧呢一个执纸皮嘅婆婆咧，咁佢阴公猪啦，一蚊就俾人告啦，真系哇！香港真系个法治好严厉嘅社会啦。不过即系有好多朋友咧就唔系净系即系袖手旁观嘅，咁呢个礼拜咧，哇有两个即系叫做帮阿婆婆嘅事发生咗， 好多 咁一系啦，一个咧你可以话都算系佢嘅即系公职一部分咧，其实都值得赞嘅。不过咧你好似会觉得咧都应该啊，系咩咧？就有两个议员 系 咁啊，即系朱凯迪啊、长毛啊，我记得好似呢两个为首啦，咁啊同埋一班好似一啲即系区议员咧，咁佢哋就联署嘅抗议啦，咁咧佢两个咧仲咧带咗一抽纸皮咧。去到食环署门口度，佢仲要声称话：我啲抽纸皮仲劲啲啊，知唔知啊？值两蚊。 哦，我几重。 值两蚊噶， 咁你点做？ 系啊，你咪都拉我哋咁样，又走去嗰个门口度就抗议啦，咁样。喂，咁佢哋系应该要表下态，即系因为唔系净系话大家网友喺度即系谴责算数啦。 系啊，嬲怒啊。系啦， 嗱咁啊，好啦，有议员会咁做啦。咁你话喂，我唔系议员，咁我可以做啲咩咧？哦，琴日报纸卖咧，有一个叫做佢嘅形象咁样，佢就话咧靓妈。就咧就谂住捐钱帮手，即系点样靓妈咧？原来有一对夫妇啊，咁啊个老婆真系几靓咁样咧，咁咧佢即系报纸都咁写添啊， 好咯， 报纸都咁写，咁佢哋咧就话 心境都靓啊嘛，帮人 系啊，咁佢就话咧觉得即系阿婆好惨啊，因为佢手推车都俾人没收咗啦，即系断米路， 即系连嗰个工具都冇埋啊， 系啊，其实今次点解咁兴咧？你告佢都已经令人哋觉得好离谱，你收晒嗰啲家当嗰啲咧，喂，佢执纸皮本身唔犯法噶，你话佢卖咗呢张纸皮，你想拉佢，你冇理由收埋个车咧，咁佢话有一对夫妇咧，即系见到咧就话想捐啲钱俾阿婆， 系 即系等佢渡过燃眉之急先。但系即系你都想象到啦，阿婆会点答佢？ 我真系好有骨气啊！唔需要，即系佢觉得自己有手有脚，其实我系可以去赚钱嘅。 大家嘅我都可以继续。 系啦，大家嘅捐助捐献咧就唔需要啦。 系啊， 就话 似唔似早排嗰个睡婆婆啊？ 即系 话喺报纸档度啦， 即 系佢瞓着咗，要俾人偷嘢咧，最后搞到啊，唔知系咪嗰个睡婆婆，应该就系嗰个。 唔系报纸档都有位嘅朋友， 有另一个 好多烟，跟住佢都话咧，大家嘅捐助我就唔需要啦。 好多都好似咁样但我觉得呢对夫妇咧，其实值得咧再介绍下咧。佢原来唔系第一次帮噶啦。佢话咧，即系记者访问翻佢咧，佢话佢之前又有帮过睡婆婆啦，真系睡婆婆嘅嗰次系。咁咧话佢哋两夫妇会点做咧？佢哋会每个月咧，将一啲钱咧，佢话好似10%啦，譬如1万蚊，你当佢储 1000蚊 啦， 做呢个慈善基金，系自己两夫妇嘅叫家庭慈善基金，就专门爱嚟咧就帮人咯， 帮助一啲诶，即系有需要帮助嘅婆婆啊、公公啊嗰啲咁。 即系都唔不限噶啦，其实 肯定佢哋嘅家庭关系非常之和睦啊。如果有咁善良嘅心，即系我见到啊，除此之外咧，譬如食环署咧，自己都有一啲其他嘅工作人员走咗出嚟噶，即系都会话：哎呀，对于今次呢件事件咧，佢哋都觉得系、有冇搞错啊？其实咧，本身佢哋嘅守则咧系仲有一啲即系中间嘅空间嘅，唔系一嚟就话。要檢控咁樣嘅，即係佢哋都走咗出嚟講，對於呢次嘅事件都唔可以就代表曬所有食環署嘅朋友咧，佢哋就咁樣去執法嘅 咯。係啊，佢就希望有一個情理兼備啦，係咪？ 而家就話佢哋會考慮撤銷呢個檢控， 希望真係會咁做啦。 係啊，即係嗱，呢啲叫撥亂反正啦。不過你諗下，如果早知結果何必當初咧？唔係真係下下要搞到成個社會咧，砰隆砰隆咁樣咧，你先識得。哎呀，我要孝順啊，我要對個老人家好啲啊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英国伦敦北部有汽车冲上行人路，撞到多名刚离开清真寺的人，警方表示有人伤亡，一人被捕。事发在英超阿仙奴酋长球场附近的芬斯伯里公园一间清真寺附近，部分人当时完成晚祷离开。目击者话，一架客货车冲上行人路，多人被撞倒。救援人员到场为伤者做心外压。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在北京接受本台访问，他表示对出现港独思潮并不意外，认为是殖民主义在香港洗脑超过150年，洗了四五代人，所以出现动乱分子。周南指责反对国民教育是继续强迫青少年接受殖民主义洗脑，剥削他们认识祖国的权利，是不应该亦都不应被容许。他指出，在占中和港独出现之后，有人建议要就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他个人认为只要条件许可，越快立法越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接受本台访问时说，早于特首选举前已经决定不会留任下届政府，会休息半年之后再计划路向。苏锦良刚上任副局长时候被发现以卡片代替入息证明，为外佣向入境处申请续期留港工作。他承认自己做得不好，但当时认为副局长薪酬属公开资料，因此以卡片代替入息证明，形容当时两秒钟做了错误的决定。面对旅客涌港，苏锦良曾经说市民坐地铁时候可能等多一班车，他没有正面回应有关讲法是不是离地，但基层受惠于旅游业带来的就业机会，如果要忍受较长的坐车时间，这两方面需要平衡。他又说将来会坐多些坐港铁。再多116个港珠澳大桥的石屎砖测试被发现有异常，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说，政府应该改变制度，将部分石屎砖交给其他化验所交叉检查，又认为政府要向加科工程收取由事件衍生的额外费用。出席同一节目的委员会副主席郭家麒就说，现时仍未知道有问题的石屎砖在桥身边的位置，认为政府应该在大桥的关键位取石屎深检验，并确保大桥结构安全才至通车。天气方面，天文台预测今日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和有骤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十一点。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853点，升227点，总成交金额23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36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10,222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276.4，升3.8。盈富基金26.2，升2毫。 中国平安51.5升1.35，港交所202.2升4.6，中国恒大14.74升8.2，长城汽车10.38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97，日元111.0，瑞士法郎0.974，澳元0.763，加元1.322，新西兰元0.729，人民币6.81，英镑对美元1.277，欧元对美元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0062点，升118点。港金现价报11610蚊，比上日收市系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2.84美元，卖出1252.9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尖沙咀啦，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二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就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合办 太阳计划2017，同行抗毒，强者本色。 6月24日，麦花臣室内场馆强势举行。 一众二台 DJ 李志刚、黄天怡、梁德辉、波胜、崔杰同、凌子维，联同一班青少年强者，以暴操、合唱、花式跳绳、街舞，爆发抗毒力量，为青少年加油。 预防中暑要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如果要在户外活动或工作，最好戴阔边帽，着浅色通爽的衣物，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要充分饮水，但要避免饮含咖啡因或酒精的饮品。如果不舒服好尽快求医啦。想知多些可致电卫生署健康教育热线2833-0111。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唔知琴日咧吓，曾小 B 有冇同啊呢个咧爹哋讲句爸爸爸爸父亲节快乐，又即锡啖佢、屙啖佢。其实呢啲少少嘅心意，阿 B 已经做到啦。呢个父亲节，其实你都应该开心啊，系咪啊？我哋有请我哋呢个琴日都度过父亲节嘅曾志豪。 如果有朝一日阿 B 都可以同我一齐同我老豆抢住埋单，咁啊真係更加高兴啦。咁啊代表佢已经有独立可以自主搵食嘅能力啦。阿 B 加油啊，下年嗰餐饭你试下同个 waiter 讲我俾我俾。就是暑假啦，咁好多家长呢都鍾意带啲小朋友呢一定要有啲特别嘅经历啊，难忘嘅体验。咁去边度好呢？ 唔知点解咧，一谂就已经谂起都系要去外地啦，一定要去即系吓诶日本啊、韩国啊、英美欧法，总之最好八国联军嗰啲地方全部去晒啦。其实留喺香港咧，有时都可以俾你吓、啊、做啲有意义嘅活动喎。我今日就见到咧有一个一家三口嘅家庭咧。佢哋其實啊、我都唔知佢算唔算係趁住父親節啦，可能係早幾日咧，即係最滂沱大雨嘅時候咧，佢哋就做咗一個叫做環保家庭嘅親子活動。係咩親子活動嚟嘅咧？我可以咁樣去形容，其實佢哋都要冒住幾大嘅風險啊，唔係冒住幾大嘅風雨，係冒住幾大嘅風險咧嚟做呢一件事嚇。嗱、係咩事嚟嘅咧？咁嘅。落雨担遮，大家入商场啊、室内嘅地方咧，嗰把遮梗系滴到湿湿立立噶啦。咁如果你话，哎，我要好有责任心，我唔要滴到成个地下都系水嚟跣亲人嘅。好，咁你就会点咧？你就会喺个商场门口度咧，攞个雨袋，系啊，嗰啲雨遮袋咧，入落佢度，咁咪就会好干爽咁样行咯。不过问题就系嗰个雨伞袋咧，其实你用几多次啦？未用几多次啊？出到去都抌噶啦，系咪先？出到去都开遮啦，开遮咁你梗系唔会再 keep 住嗰个袋咧，梗系抌噶啦。吓、啊、咁，但系如果你未翻屋企，你仲要去第二个商场咧，咁咪第二个商场再攞咯。冇错，人之常情。因为如果我都可能会咁做嘅，冇理由 keep 住个湿湿立立嘅胶袋噶嘛。咁但系咁样落一场雨之后咧，可能就会遍地都系胶袋噶啦。呢件事你睇到，我睇到，个个都睇到。不过通常我哋睇完之后咧，最多都系嗯，咁我都冇办法噶，我仲可以点、啊？嗱，呢位即系佢哋嘅家庭就唔系咁啦。香港三口之家呢、這个家庭咧，佢哋就决定唔得，我哋要阻止大家。咁呢佢哋就喺呢个元朗嘅广场附近呢，应该係嗰个地方呢。咁一家三口呢就喺个元朗广场嘅门口度做咩呢？举牌，举住啲纸牌。咁举住啲咩纸牌呢？我见到网上面啲图片呢，就爸爸妈妈同埋个仔呢，就分别写住为下一代着想，请自备或者重用雨遮套。咁然后妈妈举住个牌呢，就有好多数字㗎。咁就话者香港人呢，每年就会弃置1800万个塑胶雨伞袋啊！哇，喂，大佬，你六合彩咁多宝都真系冇咁多钱、啊，1800万个、啊，即系你话系钱好啊，但系原来系袋嚟嘅。咁佢就将呢啲数字咧就列出嚟。咁小朋友咧真系豆丁咁样咧，几岁仔咧都唔输蚀嘅，佢都拎住一个横额咧，写住不要用呢个雨伞胶袋，跟住有好多咧，即系嗰啲禁止嗰啲符号咧。嗱，佢哋一家三口咧。冇咩特别奇装异服嘅，真係好普通便服啊，孭晒背囊啊，咁亲子家庭玩乐咁样咧，就企喺个门口度，咁啊，好似係呼吁啲即係入商场嗰啲市民咧，喂，听听话啊，自备啊，重用胶袋啊，咁然后最紧要系咩咧？佢嗰个商场门口个地下度咧，一劈都系白色嗰啲嘢，哇！你几乎真系以为唔知乜嘢，即系残骸咁样，原来唔系就系大家用剩嗰啲白色嗰啲胶袋咯。我有睇落都几核突噶，好在唔系飞鹅山嗰啲咋吓，冇错就系咁样。咁然后咧，即系好多网民睇到呢张相之后咧，就留言支持佢。有啲就好多咧就话做得好啊，言教不及身教，有咩父母就有啲咩孩子。咁而且咧仲有呢个叫做咧即系涟漪效应，有好多人咧就因为佢呢三个即系家庭成员嘅呢啲呼吁咧。佢哋自己都諗啲新嘢出嚟，例如有啲人就話呢，喂，其實呢你攞個膠水樽，然後呢將個遮尖啊，你塞落個樽度呢，一樣可以等到啲水樽呢就係剩曬你嗰啲水，咁咪唔會整濕個地板囉。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呢，大家就即係互相啟發出嚟，嗱咁咪好讚嘅，好溫暖嘅。但係點解豪仔你開頭話佢哋係要冒住好大風險去做呢件事呢？關咩事呢？哦，你知啦，網民呢有陣時你真係唔知佢諗乜㗎。而家好就好在啲人赞佢咗，仲鼓励支持佢呢种环保事业咗。因间唔知有边个网民抽起边条筋，一句得埋去，唔好驳出位啦！咁细个就拱个细路出嚟抛头露面，驳咩啊？哇！咁佢哋就会真係俾人反转猪肚㗎啦。你知讲緊边单新闻㗎啦。稍后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下。不过呢一班嘅即係一家三口环保家庭呢，都真係值得我哋攞个手指公俾个 like 佢啊。环保你原来都可以企出嚟亲身推广㗎。 风头火势，嗱，佢哋呢度咧，即系有三位成员就好环保。头先阿祖都俾咗佢哋嗰个咧，即系一家三口连埋工人姐姐个庇护工场嗰张相咧，都真系感觉到无限嘅温馨啊！系啊，个工人姐姐咧，啊，如果用网民嘅思维就会咁讲啦，你强迫工人姐姐打黑工，喺屋企帮你做苦工，于心何忍啊？哎呀，咁样讲完之后，觉得自己个心好邪恶添，我哋都交翻俾黄耀祖。 你讲到工人姐姐，即系可以同两位拍档分享一下。今朝工人姐姐咧就自己手制咗个礼物俾我，嗱，理应系好 sweet 噶。佢仲特别咧就攞咗阿摩尼公主张相，跟住咧阿摩尼公主好多公仔噶嘛，就佢就摆晒啲公仔喺摩尼公主隔篱，就影咗张相，仲将自己嗰副太阳眼镜俾阿摩尼公主戴住，佢就整咗呢一个作为咧提早送俾我嘅生日礼物。不过呢个系一个钟嚟嘅。即系嗰个钟嗰个底嗰个相就系咁样，今朝晨早流流，我工人姐姐就送咗呢个钟俾我。 你工人姐姐唔系 China 嚟噶嘛？ 唔系，但系 我哋中国人嚟噶嘛？ 我自己都系艺洋鬼子啊，所以咧我一啲都冇介意，我仲觉得呢件事不知几 sweet 添。 放心啊，放心啊， 有个方法可以冲破噶。 点解？ 你俾翻两蚊佢。 好，一于咁话，系俾个20蚊佢又点？ 冇冇，两蚊， 系啊，咩事啊 Sir？ 头先咧，豪仔喺风头火势咧就讲咗一家三口啦，佢哋咧为咗环保，真系身体力行去做咗好多嘢啊！希望可以将呢个信息咧就话到俾其他嘅朋友知啊吓。但如果讲到教小朋友咧，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首先啦，我自己有做过先。细个嗰阵时咧，贪玩调皮入到部 lift 嗰度咧，每一层楼啊都揿，所有掣都揿晒嘅咧。啊，如果遇到一啲咁样嘅情况，嗱，一部 lift 得个小朋友一个，佢自己玩 lift 咁，其实都影响紧人啦。但如果喺呢部 lift 里面仲会有其他人嘅话，作为妈妈或者爸爸嘅你啊，见到自己个小朋友咁样做，你又可以点样去处理呢？睇咗一个文章啊，呢、这个文章咧，我觉得都可以话系承接住头先豪仔讲嘅嘢。爸爸妈妈有佢嘅身教方法，系可以做得好啲，令到呢件事啊，理应每一个入 lift 嘅朋友都会指住呢个小朋友同佢讲话：，喂，有冇家教嘅你？有冇搞错啊？你唔应该咁玩嘅。反而系每一个出 lift 嘅时候，都会同呢位小朋友讲声唔该。多谢你啊！呢、这个方法会系点样呢？嗱，话说文章就系咁写嘅，有一位小朋友啊，就真系喺部 lift 度咧揿晒啲掣啦。跟住开头咧，所有喺部 lift 嘅乘客咧都讲噶，哇咁冇家教噶，喂我赶时间，有冇搞错啊？甚至话你点教仔噶？啊，而家呢啲小朋友啊，真系越嚟越曳啊！即系每一句咧都真系几难听嘅说话。咁当然啦，系呢位小朋友做错噶嘛，咁佢就算要俾人闹啊，都唔可以怪人哋噶吓。不过喺呢个时候咧，呢位妈妈咧，就用咗一个几特别嘅方法啦，令到呢位小朋友有一个好好嘅学习之余，而其他人咧亦都可以松一口气。其实都系小事一单啫，就系咁样嘅。呢位妈妈咧，佢就系话啦，首先你一定要同所有喺 lift 里面嘅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咧，就要道歉。咁啊，当然啦，呢位小朋友都知自己做错啊，就即刻道歉啦。道歉完之后咧，因为唔知小朋友可能觉得咧，唔开心啊，受紧罚啊，所以咧佢仲喊咗出嚟添。但呢个时候咧，妈妈就做咗个方法啦，佢就话啦，嗱，如果咧呢部 lift 咧停到喺边一层嗰阵时咧，你作为呢位小朋友，你就好似一位揸 lift 员咁样，你就要同人哋讲，而家到咗几多楼啦？呢层嘅朋友咧，你哋可以出 lift 啦，俾咗麻烦大家，真系唔好意思啊！每一次咧，部 lift 门开嘅时候咧，佢都要讲呢一句嘅说话。当每一个 lift 里面嘅朋友咧，听到呢位小朋友喺度讲嘅时候，当然啦，小朋友就变得好可爱啦，就通常都会系咁讲噶啦，就会话其实都冇所谓啦，下次唔好咁样啦，咁样。而呢位妈妈咧就好坚定咁样讲啦，佢就话今次咧一定系我小朋友做错嘅，我希望佢可以通过呢一次嘅错误咧，可以有更加深嘅记忆啊，下次就唔会咁做。就系咁样，每一次咧到啲门打开嘅时候，小朋友都会讲：而家到咗几多楼啦？系咪你嗰层啊？你可以出 lift 啦。而每一位出 lift 嘅朋友咧，都会同呢位少少嘅揸 lift 员就讲声唔该晒，多谢你。啊，有阵时咧，唔单止公关会有灾难，我谂咧教小朋友咧，有阵时小朋友都会做咗好多嘢，令到爸爸妈妈咧喺一个公众嘅场合可能好尴尬嘅嗱。火咧就真系有阵时要揿住先，反而用咗呢一个咧，本来系一个危机，但如果你转化咗成为教小朋友嘅方法， 身教就可以令到小朋友啊学识最多嘅嘢噶啦。风头火势嗱，琴日就父亲节啦，我呢位拍档咧都过咗非常峰回路转嘅一日啊，餐饭啊都要分开两间餐厅去食，咁我祝福你啦，喺嚟紧嘅端午节都过咗啦，重阳节啦、啊、中秋节啊各样嘢咧就唔会再发生呢啲事啦吓，桂花田。 哦，咁啊，即系咁耐以嚟都系第一次啫，咁啊，希望我哋都可以改善一下，同埋即系做多一步，咁啊唔会有呢啲事发生啦。嗱，而家咧嘅智能科技咧就拉近人与人之间嘅沟通啦。嗱，正面啲睇系咪？咁啊，你透过一个智能电话就可以咧同远方嘅亲友啦，可以咧用视像倾偈，系咪几好咧啊？即系我以前唔系噶嘛，又要见唔到样之余咧，仲要等呢啲 happy hour 啊，先可以用呢个优惠价，都优惠价都要成$9一分钟先打到个长途电话咁。咁啊，当然啦，负面睇嘅就系人人都有个智能电话，就变得越嚟越咧唔同人讲嘢，自己顾自己，自己投入在自己的网络世界，所以所有东西都要适当使用，那就会发挥得最好了，是的，最好了。那一些新科技呢，其实呢都其实可以帮到很多人的，尤其是呢如果这些科技可以帮到老人家的话就真的更加好了。那早几天呢有一个银发科技的博览举行了，那一天举行了三天了，昨天完结了。那话明的银发科技，那就是有一些新产品可以帮到一些呢有需要的老人家了。咁而其中一个设计咧，就系咧，有一间公司咧，系由新西兰引入咧啲机械人。咁啊，机械人咁同老人家有咩关系？系啊，佢呢个机械人咧，佢话就方便一啲行动不便嘅老人家，只要咧佢穿上有感应器嘅机械脚，系啦，所以话机械人就唔系机械人嘅机械脚，咁咧就可以咧帮助佢哋咧可以咧稳定咁样站立。而呢部机械脚咧，仲可以咧利用一啲操控杆咧嚟控制佢行走嘅方向咧，即系话其实唔单止帮佢企稳，仲可以行嘅添啊！咁啊行之余咧，其实都方便佢哋周围即系去活动啊，咁唔使有人扶或者坐轮椅啊咁样。之外咧，仲可以咧防止佢哋嘅肌肉萎缩啦，改善佢哋心肺同埋排泄系统嘅功能啦。可能因为活动咗唔系成日坐喺度啊嘛，咁亦都可以咧进行呢个物理治疗啊！哇！咁多功能系咪好好咧？系啊，新科技啊，真系几好，唔差噶，但系都唔平咯。咁啊，要成$2,000一部啊。咁希望咧，第时普及啦，即系可以普及嘅时候咧，就可以平啲，就帮助一啲有需要嘅老人家啦。咁而另一个科技咧，就系咧，其实而家唔知多唔多屋企人会用咧，就系呢个智能定位嘅手錶平台啊。咁佢哋话咧，当然咧又系透过啲 GPS 啦，去帮助一啲咧有脑退化症嘅老人家。因为当佢哋咧即系成日，我又唔见咗我爸或者唔见咗我妈，点解啊？因为佢哋唔识翻屋企啊，佢有认知障碍啊。咁如果有咗呢啲系统嘅錶嘅时候咧，咁你就已经知道啦。哎呀，阿爸，咦？点解系？离开咗呢个安全区，因为佢哋戴咗个表嘅时候咧，就会 set 咗一个佢哋嘅叫做安全区啦。如果过咗啲安全区咧，佢哋会嗲咁样发出信息咧，俾一啲屋企人啊或者系指挥中心啊，咁帮好快咁样可以帮手咧，就揾翻啲唔见咗嘅屋企人或者佢荡失咗路嘅屋企人。咁亦都手表咧，亦都有呢个收集心跳啊、定位记录啊，咁可以咧掌握到佢屋企人咧嘅即系嗰个老人家嘅个人习惯啦。如果佢嘅心跳比较好似唔系同平时咁跳得咁正常，慢咗，咁你又知道可能佢会出事啦，亦都可以即刻咧帮佢就睇下可唔可以第一时间可以救到佢啦。咁有时一分新科技系真系可以帮到好多有需要嘅人嘅，所以即系希望吓多啲聪明嘅脑袋嘅你系多啲为身边嘅人咧去发现咗多啲新嘅科技可以帮助人啊造福人群咧，咁啊最好啦。 王子骑白马。 时候的记忆毫无价。孩子们玩耍，双脚卷起沙，小声让我想起童年暑假那个他，叫我这飞机的他好吗？纸飞机的折法藏在回忆陪我们长大，纸飞机快飞吧，快乐方法并不复杂，不管未来怎样多变化，保留着牵挂，属于我们的童话。小声让我想起童年暑假那个他，叫我这飞机的他好吗？这飞机的折法藏在回忆陪我们长大，这飞机快飞吧，快乐方法并不纸飞机的折法，快乐是永不忘的呀。纸飞机快飞吧，抛开烦恼自由解答，不管未来怎样多变化，保留着牵挂，属于我 林忆莲，哎呀， 问啦问啦，咩歌啊？ 咩歌名啊？咩歌名啊？ 有啲主持人好得意噶，喂，你问我咩歌名啊？咩歌名啊？ 唔系，呢个系平时我哋收咗麦之后，你成日问佢呢首歌咩名啊？你负责写翻低 啊 嘛？ 系啊，我写翻低啊，但系问题系佢今次系主动话，喂，你问我叫咩歌名啊？你问啦咁样。 林忆莲 系纸飞机， 系啊，跟波月谢霆锋 纸飞机，佢想三连击嘅，各位听众，你想唔想支持？其实我哋两个拍档都有问佢有冇其他飞机嘅， 例如咧， 有讲俾人听啊， 大飞机咯， 七四七啊，好唔好？ 跳飞机， 巨机好似有跳飞机喎， 但唔系纸飞机啊嘛， 都系飞机啫嘛。 纸飞机仲有冇其他歌手唱？唔知大家留意住节目可能会听到啊， 可能会有嘅。我头先本来想讲单飞机嘅新闻咧，不过时间短咧，算啦，唔好讲啦。我想反而讲第二单咧，就系佢系一个骗案嚟嘅。但我觉得呢个骗案咧，即系如果大家都系坐埋一齐，都系骗案嘅受害人咧，我觉得佢会唔好意思讲俾人听咧， 系俾人呃咗。 我系衰喺呢个咁嘅理由手上啊！哇，真系俾人笑噶嗱。譬如你谂下，你俾人呃，跟住话我冇，我衰喺个暖男手上，即系上个礼拜啦， 系啊系啊系啊， 都情有可原啦、 啊。呢、啊這个美容 即系 你都会觉得你阴功啦，俾人哋即系人心呃呃。 咁佢都受咗一啲优惠嘅，系咪？即系佢氹过佢噶嘛。 唔系，同埋因为即系人心咁样俾人攻陷咧，系难防啲嘅。跟住如果你隔篱嗰个阿祖，你衰咩？我冇，又有公安打嚟咧，我咁啊都虽然系戆居，但系都情有可原啦。 系啦， 情有可原。 唯有都好多人都系咁噶嘛。 因为起码我有好多人陪啊， 好多人陪 唯一一个啊。 喂，大佬啊，呢个咧我真系觉得，如果佢同人哋即系吓叫做欺骗求助协会嘅话咧，都唔知佢 帮唔帮佢啊？ 都唔知收唔收佢？你做咩俾人呃几多钱啊？ 我俾呃咗225万啊！ 哇， 嗱，钱唔算多喂， 哇，都唔少啦，225万。 如果喺欺骗案嚟讲， 你喺诈骗案里边，你嗰啲暖男啊，嗰啲公安打嚟嗰啲，你都冇 一个人就呃咗220万。 系好啦，咁然后就问佢啦，咁你点解俾人呃钱啊？衰喺咩人手上啊？衰喺一个外国人手上，咁冇嘢啊，好多人都衰喺外国人手上噶啦， 去外国买楼投资嗰啲啊。 唔系佢话佢咧， 都正常。 佢话咧，佢系好想移民嚟中国，佢系一个南京嘅即系市民。 佢系南京嘅市民， 佢系一个南京嘅市民，佢系受骗， 佢喺外国， 就有个外国人话咧想移民嚟中国，叫佢帮手。 咁其实应该系嗰个外国人应该俾钱佢啊，唔系佢俾钱人哋噶。 咁嚟到呢隔，你都正即系香港都觉得哇，你咁都信嘅， 我个嘴都开始有啲 O 噶啦，已经。 我都唔紧要，都唔紧要。 咩？啲人好中意中国嘅咩咁样。 都系啦。咁然后咧，佢系咩人嚟噶？佢话佢系一个国际嘅雇佣兵，咁都唔紧要啊。咁佢点解要嚟移民呢？佢话咧。佢掘到一个千万嘅宝藏，就谂住收手啦，想搬嚟中国。 系啊，咁点咧？ 如果你兵，好多套电影出现咗。 咁但系问题，点解要佢俾翻200几万佢？ 因为我要办嗰啲手续啊，咩入境啊嗰啲。 佢又冇 钱。系啦，但系你有成千万嘅宝藏。 唔系嗰啲千万宝藏，我未卖出去啊嘛。 其实重点系你仲呢个世界有人信有千万宝藏。系咪讲出嚟真系输俾暖男同埋输俾公安咧？你衰咩啊？宝藏啊！ 系啊系啊！ 出脱保奇兵啊，大佬！ 15840点升214点，总成交28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3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10221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276.4升3.8。盈富基金26.2升2毫，中国平安51.45升3，港交所202元升4.4，中国恒大14.66升7.4，长城汽车10.36升3毫。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98，英镑9.959，瑞士法郎8.011，澳元5.945，加元5.901，新西兰元5.681。欧元8.7304，每百日元对港元7.0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342。日经平均指数报20062点，升118点。港金现价报11610元，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3.2美元，卖出1253.36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咧，少少龙尾噶，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咧，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继续听埋路面情况啦。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喺九龙区观塘啦，伟业街去码头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常怡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啦，一段仍然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骏景园。咁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最后喺度提提大家啦，咁部分地区都系仍然有雨噶，路面湿滑，小心驾驶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先生，你几多岁啊？ 31岁。 你觉得你而家嘅生活点啊？ 好乏味。 乏味？咁你想你嘅生活系咩味啊？ 有啲趣味啊。 咦，有意思喎、啊，机会嚟啦！ 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新节目《傅之日 Eric 绅士30路》，每个星期都会揾嚟一个男人讲下佢唔平凡嘅生活态度。 知道珍惜我的香港，因此懂去欣赏我的香港。你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全城最红，个个都讲佢。 唔单止喺香港讲添， 全球都讲、嗯， 美国都好似好红喎佢啊。 系、哦、啊， 呢、這个被誉为九岁 Celine， 系、哎、神童级啊。 佢个妹叫 Dion。 系啦， 好在唔系俾阿桂花田啫，如果唔系就变咗 Dior 噶啦佢，佢净系要 Christian Dior 咁 样，叫错做 Celine Tam， 系啊，嗱即系九岁妹妹， 九岁妹妹啦，系啦，咁啊佢喺呢个全美一丁嗰度咧就表演呢一个 My Heart Will Go On， 就唱咗呢个 Celine Dion 嘅嗰只歌， 系， 咁啲评判咧我都唔知系咪大家都夹埋，好笑嘅，即系嗰个咧嗰个男评判咧着住件底衫嗰个叫咩名啊，就好出名嘅都系， 着住件底衫 比较独。蚀啲嗰个咧，好似系 哦哦哦， 我唔记得佢 Simon 系咪 Simon 系啊 Simon 系啊 Simon 英国嗰个就好似系佢， 我唔记得啦，唔知啦，唔紧要，因为 你唔系话你讲到嗰件白色底衫，好似人哋着住件背心嗰种，唔系，即系佢个特色就系成日都着啲 V 领嘅白色 T 恤嗰个系嘛， 抢咪底衫，佢着得型啫， 人哋可能系名牌， 其实佢都真系唔系着得特别型嘅咁， 我觉得着得型啫，唔系，我觉得佢嗰段好笑，因为都唔知系咪夹埋 Simon 佢个名叫， 系啊，佢可能不停同佢夹埋咧，就话你最中意听咩歌啊？跟住咧，佢已经自己答话 Celine Dion， 跟住然后佢就话哦，我都话噶啦。然后就话咁你最想表演系咩歌 ？Celine Dion， 你大个想做咩歌手啊 ？Celine Dion， 咁而家你想唱边个歌手嘅歌？ 都系 Celine Dion， 哇！即系仲唔系度好稿咁样啊？个感觉好正咧。但跟住佢一开口就梗系话即系震惊啦，九岁系啦，唱到好高音啊，即系大家拍晒手啦。咁但系嚟到香港又唔系嘅，真系好搞笑。 即系你先话嚟到香港嗰啲评语就唔系。 系 咁啦， 系啊，唔知道大家呢几日有冇睇呢单新闻嘅时候，有冇见到嗰啲？嗰啲叫做非一般嘅评语啊！ 嗱，睇嗰阵时咧，梗系有啦。我自己咧都真系要收少少油啊，小心啲去睇啊。 系啊， 因为开头咧第一浪就话个个话好 劲啦，系啊。 下一浪咧就全部都变晒负评啊嘛， 即 系话咧个爸爸妈妈点解要将个女啊咁样拱出嚟，细细个少少童真都冇晒嘅，各样嘢即系嗰啲用字啊，都真系几刻薄噶。 系啊， 跟住下一轮就咁样扫出嚟啦。 系啊，你知唔知佢而家有几大罪状嘅？第一咧就系、 是啊、即系咩先？即系个家长带个女去唱 成抽 唱歌哦， 系啦，成抽罪状。 去到远古嘅时候，可能佢生个女都系错嘅， 我怀疑系咁嘅。嗱，佢交几多罪？ 三岁开始错， 系啊， 个小朋友咧三岁开始已经做一啲公开嘅表演噶啦， 系啦，咁啊系啦，包括有啲咩罪状咧，就系话。拱佢出嚟做摇钱树， 啲 家庭咧丧心病狂啊，败家冇童真噶啦，佢已经咁样。咁啊，另一个罪状咧就系话，佢咧原来曾经咧就接受过咧梁特首嘅邀约。就唱呢个我的祖国 喺呢个回归二十周年啊，咪今年好似都会表演冇？ 系啦，就今年都会表演，咁、所以咧就认为啊，你睇下啲处心积虑啊，佢已经系咧专门唱呢啲咁嘅歌嘅，咁又有啲咧就话啦。佢又话同嗰个主办单位咧签咗咩保密协议，有啲咩唔讲得俾人听噶，咁啊总之有好多啦。 点解啲人会知得咁清楚？ 因为佢有好多人咧就话唔知访问嗰个家长，叫佢讲话嗰啲轮选嗰啲准则诸如此类嗰啲嘢咧，佢就话我哋签咗保密协议唔讲得嘅。咁、但系其实可能好多嗰啲真人 show 咧， 都可能系有噶嘛。 系啊，好多都系咁啦。咁跟住我听到有好多啲评语系咩咧，就话咁都叫识唱歌啊？嗌嘅啫，冇感情嘅，嗌得大声啊，系噶啦。 所以话咧，每一位朋友咧都可以为一位专业嘅音乐家嚟， 同埋一位评判嚟噶，系啊，即系又冇感情啦，冇即系技巧啦。咁啊，有啲就话哇，日日练两个钟头咁啊 ，pop song， 即系佢觉得系流行曲，咁啊叫艺术啊，咁样哇，多到咧，其实真系。想象唔到噶， 所以咧， 你系想象唔到点谂到嘅咧？咁都俾你揾到呢个位入佢嘅，唔系嘛？ 我有时会睇啲睇啲新闻啦，我成日有我都有睇嘅，但系咧下低啲负嗰啲评即系评语咧，我真系想避，因为咧睇完之后咧，你自己都会嬲怒，嬲啲咩？嬲住话使唔使咁还啊？ 系 咁有啲赞咧又赞一齐赞咪正面啲咯，同埋大家欢愉啲啦，即系开心啲啦，系咪？一睇到负评嘅之后，哇！使唔使即系呢啲你啲都讲得，不如你谂得。到呢啲系冇系闹人哋个评语咯， 好得意嘅。但系咧，我觉得大家系咪都应该有条统一客观嘅标准咧？即系衡量呢啲嘢嘅时候咧，咩意思咧？譬如你话，如果我哋呢个社会，我哋系好统一嘅，凡系同性 咁细个出名嗰啲，我哋不分咧红蓝黄白黑，凡系咁细个就出嚟捞嘅咧，我哋都系反对嘅。啊，得唔紧要， 即 系如果你 即系有啲咁嘅 系啦，如果你画咗呢条线嘅话 咧，道德观念啊， 系啦系啦，咁我哋最多只能够话点解我哋呢个社会咁严格啦。咁但系我都即系觉得跟到呢个标准啦。但你又唔觉得我哋系嘅？譬如我哋嗰啲九岁嗰啲咧，有阵时有啲神童咧，入大学啊读书嗰啲咧， 俾掌声佢啊， 俾掌声 啊，嗰啲唔系做明星啊嘛，好着地嘅嗰啲就会话。 咁譬如我哋好中意而家讲翻，譬如话阿冯宝宝咧，咁佢咪系童星出身啦，妹姐又系细细个喺丽苑度唱啦， 或者近啲嘅应该系唐伶咯， 唐伶系啦， 又细细个就出嚟拍电视拍电影，话佢一喊就已经话咪整成上面咁样。 边个咧？哎呀，爱回家嗰个。B B 妹啊， 又嚟爱回家， 嗰个真系 嗰个妹妹就仲系手抱紧。 嗱，仲有一个再近啲嘅，嗰个叫繁忙儿童合唱团阿刘小华，而家最近就拍埋同阿修哥去拍广告，都系好细个啫嘛。嗱，你冇人话佢，你又唔会即系点解头先我特登想举下冯宝宝同埋妹姐咧？有冇人夠膽喺而家回顧佢哋一啲生平啊，或者講述佢哋歷史嘅時候咧，會講一句：，我呢啲拜金父母嚟嘅，我咁細個㧬佢出嚟做嘢。 要錢樹啊，佢哋。 你又唔會咁講， 都有講真有聽過嘅。但我反而咧會睇另外嗰格喎。其實咧，每一個家長而家咧，即係講緊一歲開始翻 pay group 啊，兩歲咧就開始讀三個嘅學術班啊、興趣班啊嗰樣嘢。其實如果我即係覺得將心比己，作為網民，你喺度咁樣去評論一個小妹妹。会九岁系佢爸爸妈妈真系将佢拱得几前嘅，已经去到美国一个大嘅舞台度表演。但其实其他嘅家长讲真多多少少，如果你发现你个小朋友有一技之长，不论系画画又好，朗诵又好， 跳舞咩都好， 佢真系有呢个空间俾佢发展嘅话，其实你会唔会禁住，唔俾佢继续向前行？定系嗱，当然啦，佢入边嗰个点讲啊，佢个心态系啦，究竟系为钱啦，定系只不过想俾一个舞台个小朋友发挥呢一点，我哋永远都唔会得到答案嘅。但其实其他家长讲真，唔多唔少都拱紧你嘅小朋友向各个唔同嘅舞台度表演啦。 系啊，但学术都系噶，系咪？ 系 你话童真童年，而家细蚊仔边有啫？我玩玩星期天嘅啲友话，你有几耐冇去个公园玩公园咋？ 系 佢哋都话。好耐都冇去过啦，真系咁。 所以你有冇发觉咧？其实你喺香港做细路咧，你做边格都俾人闹嘅。 我明白啊，即系譬如咧，我教紧一间幼稚园啊，咁间幼稚园就嚟咧就嚟到毕业礼，咁小朋友就表演，个个都有表演，即系作为老师当然要做到公平，大家都有表演咁样啦。咁咧，但系家长咧，其实喺屋企度咧系唔会睇晒成个表演，因为而家仲系彩排紧啊嘛。上两个礼拜咧，有一个小朋友走过嚟问我， 点解我冇得做主角嘅哥哥？ 佢话。爸爸妈妈话咧，我都做得好好，不过咧，我系可以讲到多啲嘢噶。 可唔可以俾多几句对白我？ 跟住咧，我就同佢讲话，其实咧，大家都系讲咁多，大家咧都表现得好好，其实你做得好好啊，继续努力就得噶啦。我哋系一个 teamwork， 一个系共同做好一件事啊嘛，咁样讲。但你就会见到咯，其实爸爸妈妈佢哋自己好多时候都会有个心态，点解我仔唔讲多啲啊？我仔讲多啲，佢咪可以表现多啲，或者发挥强劲啲咁咯。 嗱，虽然你有呢个角度，我从另一个角度我都赞佢。起码唔系个阿爸阿妈同你讲，系个细蚊仔主动同你讲，我爸爸妈妈咧话我可以讲多几句。 唔系，但系嗰样嘢咪好明显系爸爸妈妈有同个小朋友讲咯。但系而家我哋讲紧，即系譬如 Celine 咁样，呢个小朋友可能其实佢充满童真嘅咧，可能玩到好开心嘅咧。 你睇佢 压力都冇咁可以好自如咁唱 咧。唔系，我觉得咧，其实如果你睇埋佢成条片咧，我谂好多人都睇咗啦。佢嗰条片，佢同嗰几个评判，首先佢九岁上到咁大个台啦。佢冇驚啦，佢對答如流啦。嗱，至於你話佢點解英文咁流利咧，咁我覺得其實佢都應該係嗰啲我估 A B C 家庭嚟噶，即係佢都對答都好順暢，但係唔係講緊個 grammar， 係講緊喂佢唔怕醜啦。咁同埋咧，當大家問佢你嘅興趣啊嗜好嘅時候咧，喂我又 feel 唔到佢逼出嚟嘅。佢真係话俾你听，我真係好中意唱歌嚟。 你睇到佢中意唱歌。 坚中意唱歌啊真係。 但同时如果我听我讲埋呢啲嘅资料俾大家知啦，大家由多角度去分析下啦。即係譬如原来呢位嘅 Celine 呢，佢每一日朝头早六点就会起身。做咩呢？ 唔係 食早餐咩？ 练歌。 係跑步练气。然之后呢就再唱歌两个钟头。所以呢佢已经有自己一套嘅独门秘诀。 真係小巨肺。 开声各样嘢。向好嗰边諗咪係佢真係好中意嗰件事啊。未喺佢课余嘅时间。 間去做咯。但可能有啲人就會捉住你講， 你虐待佢啊 你！ 你 逼佢六歲就要唱，你起身六點開始起身誒、開聲啦、咁樣。 嗱，所以點解我話咧喺香港做僆仔咧做邊格都死嘅？我琴日有認真諗過，如果你話佢九歲，佢係頭先講話神童啦，讀博士啦，你又可以話佢。你冇童真㗎啦，你就係读死书有咩用啊咁样。 冇朋友添啊。冇朋友。啲朋友个个都年纪大过你啊。好啦。冇咗童年啊。 咁啊如果佢九岁佢结果呢佢而家咪有嗰啲电竞游戏嘅。即係打机啦。好啦如果佢係嗰啲电竞高手嘅。冇用㗎你得你就识打机。 咪 打到眼都坏书都唔读、 啊、 你做咩㗎好啦。咁如果佢九岁佢读好多补习班嘅。又冇用啊你咪成世都唔用脑啊呢啲冇生活常冇、啊、自理能力嘅。 係係啦。係啦。死谷烂谷嘅。 死谷烂谷。 冇创意嘅。 好啦而家九岁上到舞台度唱歌书都冇得读啊几惨啊佢。 冇校园生活㗎。 咁其实你想佢点呢即其实即个九岁嘅僆仔呢平凡系好啲嘅。但平凡你又话佢。讲鞋咯，呢世冇希望啊！你，然后咧，你就会攞人哋外国嗰啲好活跃嘅外国小朋友做比较。嗯、你睇外国啲僆仔几活跃，你香港嗰啲暗春咁样死咕咕又唔出声，戴住副嗰啲厚厚嘅眼镜。哇，大佬，我行边格都衰喎！ 啊，咁系啊， 我行边格都俾你闹 嘅。不过咧有得意啊，我即系因为咧，我哋每个礼拜我都睇嘅呢个美国嗰啲个 American Got Talent 啦。咁咧，即系其实都有其他咧国籍咧，嗰啲细蚊女咧去唱歌，又系真系唱得好犀利，啲女高音添啊，唱到。 系啊。 咁啊，可能即系呢个系叫香港人啦，先会俾人话得咁多咯。 但 如果外国嗰啲女仔，我唔知佢哋会唔会系又俾人话到咧，系诶冇童年都冇童真啊咁。 起码我哋冇话人哋啊。 啊系，我哋冇话人哋。 我哋睇人哋咧，你好 哇犀利，我哋系佢唱噶咁。 唔知点解嚟到自己人咧，你就要嚼佢噶。 不过有一格咧，我又明少少，点解啲网民嚼嘅嗱？如果真系当一个小朋友佢嘅梦想，佢想做一个歌手，爸爸妈妈栽培佢嗰度 OK 啦，系啦，咁啊。但如果而家呢个时候呢即系已经系嗰啲报道就讲到个爸爸妈妈有一啲计划嘅。希望呢位嘅 Selena 可以成为最年轻就可以踏上红馆嘅歌手之旅。咁呢就究竟呢一个系佢嘅兴趣或者佢嘅talent 嘅地方啦佢有才华嘅地方。咁快将佢拱到变成咗一个事业系唔系有问题啦呢一格呢我系同意网民嘅。即系我觉得梦想呢件事成日都话啊要有梦想咁呢个咪唱歌咪佢嘅梦想囉。但将呢个梦想咁快已经同一个 career, 一个职业扣上关系嘅呢我又觉得呢一点系咪又推得太快 喎。喎但系嗰啲出埋碟㗎喎。即系佢外国嗰啲呢咪有一个呢圣诞。 系啦。 有个叫 Connie, 唔知 Tap,落你有个 con 啲唔识读后面个字咧，埋佢冇两只牙咧，金毛长头发咧， 认识呢位，只 碟成日都拎出嚟嘅，圣诞时候播咧，出埋碟嘅、哦，咁好多人都会咁做。同埋嗱，你调转啦，有好多咧参加嗰啲叫做奥运啊、体坛嗰啲咧。好細个嘅啫， 啊系啊，奥运体操嗰啲， 体操嗰啲啦，佢好细 啊， 唔系，跟住你又话佢逼佢啦，系啊，咁但系如果佢 有钱咧，系， 如果佢又有能力嘅话咧，咁佢上到红馆，我又觉得。唔係好差啫、即係如果佢真係能夠上到紅館。 咁呢個諗下每一位歌星嗰個夢想都希望可以達到紅館個台板。但以一個而家只係九歲嘅小朋友你已經有一個咁樣嘅計劃同埋已經簽咗呢個娛樂公司嘅話呢咁、可能去到呢一格嘅時候人哋就會好容易就會覺得爸爸媽媽係咪有個錢去睇呀定係有個。 唔好啊佢哋唔讀書啊。 係囉佢又讀書。 佢、有讀書㗎。 同埋我又唔知佢應該根據邊個網民嗰個 career path 先係最啱係咪即係佢覺得呢佢唱完歌咧就唱一次好啦，唔可以再去其他地方， 有其他发展， 唔可以做 show。嗱，如果佢去嗰啲商场 show 表演咧， 你回归二十周年去唱歌啦，咁 就政治又衰咗啦， 又唔好啦。 咁佢应该就系以后都唔好再唱，喺公园唱就好啦，唔可以收钱嘅， 或者喺学校， 唔可以去红馆 学校歌唱比赛， 喺翻学校歌唱比赛，咁系咪要咁样先得咧？嗱，我唔知有几多人有听过咧。咁你都可以播少少啊，播个两段俾你听下都几好啊。 系啊，因为咧佢嗰把声咧，即系你谂下，一个九岁嘅妹妹嚟讲咧， 可以有把咁嘅声吓， 好雄壮，所以咧佢个表演咧都真系好多噶。曾经譬如中国新星代咧又演出过唱个老兵花啦，跟住咧喺多过一年啊，两年嘅国庆活动， 佢 都有演唱过噶啦。今次就去到美国嘅舞台，甚至啊，头先话呢个全美一丁啊，全英一丁啊 ，British Got Talent。佢都系有参加过嘅，喺呢个15年嘅时候。 哦 ，OK。 所以咧，你见到佢 经验都几想大台， 但跟住咪又会话咯，你根本就铺排佢咁咯。我哋听下佢精彩嘅演出先啦。 嗰啲观众其实系群情汹涌噶，佢又嚟啦。 呢只歌我系送俾佢嘅，虽然佢好细个，但可能佢应要有呢个大人嘅心态去面对呢啲流言蜚语。 非不停问我，是我犯错吗？多讲反而是错。非不停话我，你这样那么喜欢，依然是我。 剛才我哋一开波就讲呢个父亲节啦。 Yes. 父亲节你知唔知都有骗案啦、 啊。骗案。 骗咗阿爸啲钱啊。 唔係咁呃阿爸就梗係唔好啦。但藉住呢个名义有一啲嘅铺头呢就被一啲嘅网上面嘅朋友呢就留咗啲消息出嚟、啊、就係咁讲嘅。就係话喺呢个17号晚呢就喺呢个面书流传咗一个呢连锁快餐店就阿密密叔叔。嗰、那個連鎖店嘅一個優惠廣告， 優惠啊， 係啦，為有個優惠，因為咧，即係有陣時佢哋啲大型連鎖店都會咁做噶嘛， 就 去到嗰啲 父親節 啊、母親節啊各樣嘢嘅時候咧，即係就會有個特別嘅優惠，可能做翻俾爸爸啦、媽媽啦，多謝佢哋啊， 通常啦 都會咁嘅， 買一送一啊， 就出咗又唔係買一送一，係 咪即係咁講啊？即係阿爸去買一杯就送一杯， 但最後係騙案嚟 嗱，呢一個咧佢就嗰個禮物咧係可以得到特別餐一份嘅， 特別餐 咁咧就係話要。嗰位嘅朋友，只要你年满21岁嘅男士，去到任何一间分店， 话我系一个爸爸， 讲出类似啦，就同个职员讲，我系你老豆。佢就讲我系你老豆， 我阿老阿豆话姓阿物啊嘅嘅嘅， 系啦，跟住咧就可以得到一个特别餐一份。咁的而且确咧， 好 有人去试嘅。嗱，笨嗱，虽然而家知道骗案啦， 好衰啊！ 但如果你睇到嘅话咧，其实你试嘅机会系几大噶。嗱，我谂。我会如果我睇唔到呢个报道啊，因为成件事好 make sense 噶喎。嗱，首先我成日都会收到嗰啲乜嘢 优惠 啊，嗰啲优惠系真定假，有冇咖啡啊？呢间咧系冇试，嗱，起码我冇听过啦， 冇听过系， 佢系做假嘅，即 系 俾人玩嘅，咪叔叔嘅， 系咯， 系啦， 我哋老豆喎，但系如果母亲节咪好大镬， 但系呢个 我系你妈妈都得嘅， 系啦，我系你母亲咯，系咪？ 我系咩？我系你老妈子， 系 咯， 系啦， 你老婆咁啊死啦， 咁即系人。 人去咗啦。 当然 唔系情人节，你咪试下做咯。系啊，我系你小三。 有唔同嘅网民咧，系睇到之后咧，系真系有去试嘅。咁当然咧，有啲就好尴尬，因为当系真啊嘛，咪去到同个职员讲，我 系 你老豆。 我谂下我当时嘅职员咁即系点啊？唔好玩嘢。 我惊个职员话。卖晒， 唔系啊，跟住就有， 冇啊， 因为就职员咧，佢哋嗰个反应啊，就话咗俾嗰位朋友知，真系冇听过咩，我系你老豆啊，咩事啊，唔知系咩事。 咁当然啦，嗰个人就会显示翻嗰个收到嗰个叫信息啊，俾人睇啦，系嘛？ 系咁，当然 你系我老豆，咁你俾钱我啊。 但有一啲嘅网民，网民就好衰嘅，仲特登喺度玩咧，仲话呢一单啊坚过石坚啊，继续咧就不停去怂恿其他嘅朋友去做。 但系今个 round 呢啲咧，我收唔到。 我都冇收到。 系咯， 佢话喺面书度分享，我冇睇。 我 喺面书，喺 WhatsApp 度啲 group 度咁样。 系啦，如果有群组啊，就话容易传啲啫，系咪先？ 哇！如果佢将佢传埋去咧，话超市又当印花草咧，啲师奶都癫咗，肯定系。 系啊， 全部师奶都讲，我都系你老豆啊。 好晒老公出去啊！喂，讲啊，我系你老豆就唔使钱，同个心眼如讲， 可以换个煲啊！攞讲个老豆就换个煲， 讲三次 系啦，唔系你话讲老豆 讲三次系嘛？ 讲老豆换老抽都话啫，系咪先？咁最后点啊？ 冇，最后冇啊！大家未知系俾人玩咯，啲职员就喺度笑咯。 喂，死啦！呢啲都算系发放呢个留言 嘅 喎。 当然系啦，假嘅消息嚟嘅， 假消息。 但网民咧就真系非常之有创意嘅， 系咪先？一号 佢话父亲节就我系你老豆啦。头先就话我系你母亲啦，母亲节。咁到圣诞节，大家又可以讲咩咧？咁样，即系大家喺度讲紧，会唔会系我系圣诞老人啊？ 圣诞老人咯， 或者 我系只纯鹿啊，大佬。 唔系，我系耶稣啊，或者咁样咁系啦。 圣诞节可能都嚟得咩啊？即系轻盈啲，但系问题系呢个咧，我系你老豆嘅情况。 你试下端午节做咯，我系乜嘢？捉邪捉鬼啊，大佬，赶你走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因心脏衰竭需要换心的11岁男童邓启谦，上星期完成换心手术。邓启谦的妈妈会见传媒，佢话精神。邓启谦在妈妈陪同之下会见传媒，佢精神不错，可以短暂步行。佢妈妈感谢捐赠者同埋家属嘅无私奉献，亦都感谢医护人员照顾同埋鼓励儿子，又话香港嘅医生系最顶尖。玛丽医院儿童心脏科顾问医生伦建成话：邓启谦嘅康复情况好理想，但由于服用过抗排斥药物，需要密切监察。邓启谦仍会留院2个多星期，之后可以安排回家。一名茶餐厅女东主2012年接受 DR 医学美容疗程之后死亡，集团创办人、技术员和医生早前否认各一项误杀罪，案件今日在高等法院开审，轮选陪审团。三名被告分别是 DR 集团创办人周向荣、配制疗程产品的陈冠中和注册医生麦允宁。控罪指出，他们在2012年10月10日因为违反谨慎责任严重疏忽，非法杀死46岁女子陈婉琳，案件预计审讯50日。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接受新华社专访，表示18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香港形势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审时度势，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指导一国两制实践，稳妥应对香港出现的各种复杂局势，领导对港工作取得很多新突破、新进展、新成就。张晓明说，2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香港问题的最佳方案，亦都是香港回归之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在北京接受本台访问，他表示对出现港独思潮并不意外，认为是殖民主义在香港洗脑超过150年，洗了4、5代人，所以出现动乱分子。周林指责反对国民教育是继续强迫青少年接受殖民主义洗脑， 剝削他們認識祖國的權利是不應該亦都不應被容許。他指出，在佔中和港獨出現之後，有人建議要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他個人認為只要條件許可，越快立法越好。天氣方面，天文台預測今日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氣仍然不穩定和有驟雨，本週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室外氣温27度，相對濕度 90%。 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是报 25,866 点，升239点，总成交32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43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10250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276.2升3.6，盈富基金26.25升2.5，中国平安51.6升1.45，港交所202元升4.4，中国恒大14.7升7.8，长城汽车10.36升3毫，工商银行5.24跌系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98，日元111.04，瑞士法郎0.974，澳元0.762，加元1.322，新西兰元0.729，人民币6.812。英镑兑美元1.277，欧元兑美元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0060点，升117点。港金现价报1162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2.81美元，卖出1253.5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大业街一段车多，排到常怡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合办 《太阳计划2017》，同行抗毒，强者本色。 6月24日，麦花臣室内场馆强势举行， 一众二台 DJ 联同超级荣誉太阳使者李克勤、DJ JW 刘敬文， 一同对抗毒品瘾友，成为生命强者。 今年的选民登记资料已经更新，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 www.voterinfo.gov.hk 查阅自己的登记资料。如有疑问，请在6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如果你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提示你已经被纳入取消登记名单，记得在限期前回复，才可以继续做选民。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2016年冬天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盏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啦、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11:38啦，而家雷公走咗咯，咁啊27度气温咧，相对湿度咧就90%嘅，雷公走得好。佢知道我要讲嗰啲单新闻咧，佢又真系安心咗啊！ 同阳光伯伯有关嘅， 唔系啊，佢话原来有啲咁嘅好嘢，咁我走啦，唔使劈佢啦，咁样。 有啲咩好嘢先？ 我哋不嬲都系讲咧，即系无商不奸啦，奸商奸商。咁啊，顺势推落去咧，唔知点解你硬系觉得好似咧，粤语长片嗰啲包租婆啊，全部都系嗰啲即系阿田嗰啲样嚟嘅。 系啊， 系啦，然后但系就比较吊精白牙啦。 因 为谭 兰兄成日都做呢个角色嘅。 系啦，但系你同佢唔同嘅，你哋虽然身形似。但系喺嗰个演绎上面咧，你系属于比较好人啲嗰种嚟嘅。 哦，多谢。 系咪啊？系啦，个演绎啫。 点解会赞你啊？佢发生咩事啊？哥边个嚟噶？ 系啦， 系啦。咁咧，即系你印象中咪凡系讲紧包租婆啊，嗰啲都系恶事噶嘛？ 系 咪先？ 同埋有墨嘅， 有 粒面有粒墨。系啦，通常人哋就话都系是非墨啊，或者八婆墨。 系啦，系啦，同埋即系贪钱噶嘛？ 系啦， 系啊，即系你好少可嗰啲咩啊？以前嗰啲咩张英嗰啲年代嗰啲咧。 片嗰啲 包租婆啊，唔好意思啊，今个月咧又冇钱交，又冇钱交，你同我瞓街啦，你咁样啊， 系啦系啦， 通常都系咁噶嘛。而家呢个年代，你觉得啲业主即系吓包租婆啊嗰啲有冇改变到咧？ 嗱，两极嘅，譬如我啲朋友租楼嗰啲咧，有啲就遇到好好嘅业主，因为佢哋就觉得我揾到一个好嘅租客更加难。所以咧，寧願可能係低過市價嘅，又或者你知而家每一年加租嗰個比率係癲噶嘛，其實咁啊覺得咧，我寧願揾到個好，佢每個月咧都按時交租，咁我就覺得好開心啦。但係有啲都唔係㗎，有啲咧我都聽到會話，即係講到明，賣咗一層樓，一個月搬啦，即係嗰啲都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就係某層面上好似向住錢去睇多啲，咁我寧願喂，我而家我唔再租俾你，我用翻出面個市價去租嘅話，你一係就話我突然之間加成你30%咁，但而家出面个市价，我系可以收到30%嘅，每一个月，好似两边都有噶。 特别系而家咧兴呢个劏房之下咧，你更加觉得哇，佢唔单止劏你个租客啦，连劏你个地盘都咁劏啦，系啦。咁但系今日啊，点解我话雷公都可以消失咧？今日我就谂住介绍咧，喺香港咧，原来都有一啲。好心嘅业主，兼且呢啲好心嘅业主呢唔係孤军作战㗎喎、有人专门就係搵咗啲叫做即係平台呢搵你啲好业主出嚟然后租俾大家住嘅。 1969年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 我的一小步。 人类一大步。 你都可以做太空人。改变自己由呢一步开始。 风骚快活人， 疯狂 疯狂 大改变 大改变， 触觉飞翔，在梦的一方展开神秘探索。 嗱，先讲个 case， 嗯， 等大家研究一下，觉得呢个算唔算系一个即系好人好事吓、？OK， 有个即系住客租咗个咧。80尺嘅劏房、算大㗎啦已经真係。 80尺。 係啊算大㗎啦里面有厨房有厕所有一个所谓居室。咁两人呢仲有一隻好小嗰啲贵妇狗呢逼埋一齐嘅。即係佢个住户都要想有啲生活情趣㗎咁样。 仲有隻狗仔。 係啦所以係最小隻嗰隻嚟㗎狼狗都入唔到。 房都几叻㗎。 係好叻㗎啦 ,80 尺。80尺 ,ok。咁呢佢呢就几年前呢就3500蚊租金。咁、呢后来都加到呢差唔多4000蚊咁滞㗎啦。 Okay, 边一区啊？有冇话系？ 边一区等我望清楚先吓，啊搵依家搵翻俾你听吓，区搵唔到先好。 但点样都讲啦，即系起码呢个价钱，大家都系真系细啲噶啦，但系都负担得起啊。 旺角，旺角，喺旺角。好啦，咁然后咧个 case 嘅第二部分系咩咧？咁咧佢呢栋楼咧有业主噶嘛？咁通常业主咧即系买完之后都系租俾人咧，自己就硬脚噶啦。咁啊，所谓有啲房东去帮手管理噶嘛。个房东着咗草。走咗佬，系、 哦、 啦，因为个房东咧之前就不停加价噶啦，已经加咗几次租俾佢代收啦嘛，加到第二次之后咧，差唔多加到四千几蚊之后咧，突然间唔知点解个着草走个佬，咁然后咧留翻咧就净系咩咧破破烂烂嘅嗰个单位，头先讲八十尺啦，咁原来咧烂到咧即系佢长期都要开冷气嘅，点解咧？开唔到窗，个、 哦、 窗咧每开一次咧就会松一嚿石屎出嚟。 哇， 系啊，佢话 唔该知呢个价钱啦。 我如果我开多两次嘅话咧，应该成个窗会冧咗出嚟咁 样。但其实咧都租金嘅尺价都五十蚊一尺噶， 贵价 都贵噶，唔系 平噶。其实八十尺都真系几细， 系啊， 仲、 啊、 要你开唔到个窗，仲会冧石屎， 会冧石屎。 我仲以为系嗰啲环境可能望住咧，就望住坑渠啊嗰啲位， 唔系嗰啲正路 啦。石屎冧噶，好似会 咁咧另外咧，嗰个住户咧，佢有养嗰只贵妇狗啊嘛，佢每日咧翻到屋企都好担心，要望下只贵妇狗有冇事嘅。点解咧？唔系惊人劏，唔系惊人食，系因为咧佢住嗰笪地方个地板系裂噶， 惊佢跌落去下面嗰层。 唔系佢惊佢介损咧，因为直情系石屎裂痕咧、哦，即系岩岩惨惨噶嘛。 咁 都 住佢， 冇啦，真系冇办法啦，即系搞唔掂啦。好啦，咁而家个情况就 系 咧。你嗰个大业主，即系可能唔知喺加拿大定婆罗奶翻嚟吓，走咗个房东， uh-huh. 即系而家层楼要直接交翻俾佢， 交托俾嗰个人嘅负责人咧就唔见咗。 佢翻到嚟见到个 case 就咁样， 即系个大业主翻嚟， 大业主翻到嚟就系、是、哇，你住紧我呢度烂到咁样， 都仲住， 仲住紧，之前三千五，而家加到差唔多四千零啦，咁我就接手啦，望住，请问你 系 个业主，你会点做？ OK， 你会做啲乜嘢？ 你头先都讲紧佢系一个好业主，我哋就从好嘅方向去谂啦。 如果我唔用呢个牵扯俾你啊，我谂你都唔知谂到啲乜嘢真系。 第一，即系新翻嚟嗰个大业主咧，佢又话得，而家我唔免你租，嗱，不过咧我又唔想烦，咁啊，你搵人装修完之后，我俾钱，跟住我仲要减埋你租，或者免你租去装修下先。 系，我点解要咁谂到咁好咧？唔紧要， 我估再过分啲，唔单止系免你租，我搵人帮你装修埋，唔使你落手落脚嘅。总之咧，就系你之前咧咁样嘅烂摊子，你都每个月准时交租，我就减租加装修，再帮你整靓间屋，任你话事点住点装修。 系，你觉得边个业主嘅实现机会大啲？ 系啊，两个都好正面咁， 我 哋讲套嘢， 好正面啫，但系你觉得有啲过分。 系啦，我哋讲都系因为唔使负 责。唔系咯，你估拍戏咩？嗱，你系个业主啊，你今次做谭兰兄啦，你会点啊？ 我大业主翻嚟， 你会点啊，大佬？ 我真系唔会。 唔系嗱，我哋逐个方向谂啊，加唔加佢租？ 唔加。 佢由3500蚊咧租咗六年咧，旧年已经加到4500啦吓，即系嗰个二房东，到大业主翻嚟啦，唔知乜嗰人走咗佬啊。你会唔会加租？ 我谂我 咦你谂 我唔会加租，我会维持嗰个租金。 维持 系 做咧？ 我有啲难讲，其实咧即系曾经有人 喂，讲下唔使负责噶，讲下唔使负责噶。 唔加租，唔加租。但其实我自己有抗衡嘅，因为我几抗拒将一间屋间咗做劏房。 冇啦，间咗啦， 已经系城市啦。 呢件事我 过 唔到自己，我都系有啲夹硬呃人哋钱，立多啲钱。 唔紧唔紧，应该有两间房。 唔系，你可以咁谂噶。如果你咁谂嘅话，你咪会话咁，我直情唔好意思，你要搬走啦，我会取消唔变劏房咯。 系啊，如果系我会话我唔变劏房，因为我觉得 要走啦，咁 就令到嗰个社会个情况就更加越细嘅地方都夹硬要租，咁佢又赚多啲钱咁。我唔做劏房。 好啦，啊，原来我仲 咁你唔做劏房，你拱走佢。 系啊，原来我仲漏咗一个背景冇讲添啊！ 点 解个二房东咧会着咗草走佬咧？因为原来佢交咗争咗大笔管理费，一路都冇找过数啊！ 哦， 系啊，咁即系话咧， 钱就收咗啦，即系话佢夹大师徒。 系啦，个业主咧即系咁讲啊，佢将成层楼卖咗出去咧，其实系最干手净脚噶。 啊！ 唔想烦，哇烂到咁啊！你仲执啊？有人接手好啦。 咁你话佢好人啊嘛？ 系啦，佢点样 好 人法咧？ 佢肯定喺 我都估唔加租。 第一受得好好。 第一，佢翻到嚟，佢继续接手翻呢个单位，佢唔会卖出去嘅。第二，你唔使惊话，我会将佢劏房变翻大房，然后你住唔起，你继续住啦。 OK。 第三，唔会加你租。 我都话唔加佢租啦。 减租。 减租添啊！ 又唔使减嘅系咪啊？ 你头先话免租添啊？你个衰， 唔系佢话装修期间免租， 系啊， 装 修 期间 免租，因为就系阻住佢啊嘛。 减到去咩咩嘅状况 咧 ？OK， 其实咧我又想讲埋啦，4500租咧，租八十尺咧系成56蚊一尺噶吓， 贵 噶，好鬼计，好鬼贵嘅， 贵 计点？系好贵计嘅。 咁佢点样咧？佢将佢减租，减成点啊？唔系话佢六年前租嘅时候系3500嘅，就减翻六年前个租金出嚟。 哇，即系减咗1000蚊噶咯佢。 系啊，即系其实等于冇加个租咯，六年都唔加租咯，然后俾翻佢都未完，用用烂烂嗰啲啊嘛，帮你执晒佢。 系 烂嘅地板帮你铺翻好，剥落嘅石屎板我帮你装修埋，冇加租。 哦， 减翻去3500。哇！喂，呢个业主边度揾啊，大佬？ 边度揾啊？点解咁好人士咧？突然间又 你仲未完喎、 啊？佢一对老人家嚟， 一定要帮手俾翻嗰啲管理费啦，系咪？ 唔系、啊，唔系、啊，佢再同佢咧另外签咗一个新嘅租约， 系 啦、 okay ，好啊，十年。 佢咧我睇翻佢个租约先，签咗呢个咧所谓叫做平等嘅租约，即系话咧唔知即系我睇下先啊，话。几多年之内咧，佢唔会 加租、 啊。OK， 有租务稳定机制。几、多年之内咧，我都唔会加你租嘅。 哇，真系好好啊！点解会咁？ 如果要续租嘅话咧，你有优先续租权。 系， 即系因为你系住紧嘅。 系 啦，我希望可以有个优先嘅续租权咧，就即系租翻俾你 咁 样。 keep 住有几多年系唔需要再加佢租噶啦？我想问。 我睇翻嗰度 有 几多先 吓？ 有 冇5年咧吓？即系嚟紧呢个日子。 喂，但其实我觉得咧，就算佢两年咧话我肯定唔会加租，其实已经比平时我哋出去租楼嗰啲咧， 系啊，一年三年四嗰啲咯。 不论系租楼啦、租铺都系啦，有阵时就话哇，你环境好、啊，就算商铺都系噶。见到你哋个生意好，咪乱咁加租，搞到嗰啲铺头都做唔住。 真系啊，而家嗰啲商用铺头咧，好奇怪噶、 啊， 即系你明明讲唔系即系嗰啲生约死约啦，已经讲定唔会再加嘛， 睇准噶。 啊，同埋咧，仲有啊，你话佢嗰啲即系装修嗰啲咧，究竟系边个俾钱嘅咧？ 咪阿业主咯， 都系个户主俾嘅，户主俾嘅，但系点样咧？喺你个租金里边攞三分一出嚟做维修。其实佢已经当俾埋噶啦，佢实际上唔使俾咁多租添啊！ 哇， 佢攞咗三分一嘅租金变成维修基金，佢话咧每个月将你嗰个租金3500啊嘛， 系啊， 储咗三分一即系1000蚊度啦，当啦，就摆埋嚟到维修基金。佢话以后咧，如果有啲咩用用烂烂啊、叽哩咕噜嗰啲嘅话咧， 自己喺嗰度攞钱啦， 喺嗰度攞钱装修就得啦。 哇，呢一个业主真系边度 玩啊，大佬啊！ 系讲佢全名得唔得？大家都想揾佢啊！我估大家 好啦，边度翻嚟？我想问 嗱，头先我开头咪讲咧，佢。唔系孤军作战，亦都唔系叫做咧，突然间得一个好业主，点解会有一个咁嘅业主会出到嚟咧？佢系有人有个社会嘅叫啲社企咧，原来系做联系嘅。咁、咧，原来而家有一个社企叫做咧好宅，好宅，即系好嘅好坏嘅坏好啦，住宅个宅啦。咁佢系爱嚟做咩咧？你可以当佢系一个地产中介嚟嘅、 嗯， 但佢就同我哋一般嗰啲地产中介唔同。 佢唔收佣金嘅， 一般嘅系啦，佢唔收嗰啲佣金。一般嘅地产中介咧就系话，喂，你出最高价，你又卖单位，咁我将你哋连结啦。佢而家呢个都系专门揾一啲有良心嘅业主，同埋一啲咧俾钱嘅租户。 哇，咁大家全香港都俾唔起钱嘅租户嚟嘅， 系啊，唔系，但系你去到佢会赶你走啦，大佬啊，系啦。咁咧，佢系会佢会点做咧？佢就会同嗰啲业主咧就话：嗱，你有单位啊嘛。不如咁啦，我哋咧就帮你重新立一份咧叫做良心合约，咁当然你要同意先得啦，咁样。咁啲合约里边咧，通常个内容系咩咧？你嘅租金可唔可以咧系市值嘅80%左右？ 系， 唔好咁贵，平啲嘅。即系佢要豪宅嘅地方，就希望你有良心，平啲嘅，亦都承担一啲维修上面嘅即系费用。好似头先咁讲，将啲租金咧拨落去做维修基金。咁、你基本上系即系一个正常嘅业主咧，系唔会应承噶。 当然啦， 大佬我唔仲赚到准，我啱啱先一汤十啫，我仲唔收翻你5000蚊一个月？ 而家要将个租金变咗80%咁，收少咗20%，仲要攞啲钱嚟做维修。 大家唔记得咗咩？佢行头嗰两个字咩啊？良心啊嘛， 系啊， 呢个良心真系冇价，真 系。佢而家咧。原来就专门有一个咁样嘅机构咧，佢就系揾呢一啲即系良心嘅即系业主喺度啦。咁啊，希望咧就帮到佢哋手嘅嗱。 佢呢个真系好啊，即系帮到好多好多人啦、 啊。系啊，嗱，佢哋会揾一啲咧比市值租金咧又唔可以话免费嘅，平一至两成啦。 嗯、 第一，佢哋尽量希望做到嗰、那个幅度系咁样嘅，即 系 如果你个别业主直情系哇李嘉诚上身嘅， 系啦，系、 得啦， 系啊， 俾够 六嘅 私派5000蚊啦，嗰啲咁 系 嘛， 俾够六折你， 好似 系啦，咁都得。好啦，咁第二咧就话咧，通常咧就会帮佢立埋一个良心嘅租约咧，等租客咧有一个租住保障。譬如我哋讲话个封顶啦，原来佢会有个 叫做所谓嘅天花板啊。佢话譬如你而家3,500咧，佢话唔知最多加到几多钱嘅啫。 3,800可能就 系啦。咁佢就大家协议咯，协商就话可以有个封顶嘅。咁啊，头先讲嗰啲优先续租啦，即系如果唔系就会出现阿祖讲嗰啲啦。你一个月后走得噶咯，有人租咗咯。 系啊， 你谂下，如果有人话出6,000蚊，咁如果正常嗰啲业主可能就话，咁我租俾6,000蚊嗰个咯，佢就会签呢啲所谓不平等嘅平等条约，就嚟保障翻你嘅。啊，仲有啊，又唔会无端端俾人滥收水电啦，因为点解咧？佢会联络电力公司，为每一个劏房户装独立电表。 哦、 因为以前嗰啲咧，大佬要 share 一嚿，唔知点样分噶嘛。 系啊，咪就系阿公咯，所以有啲人会用得多，会有少少闹交噶。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佢哋就成立咗呢一个咁嘅配对咯。 系，佢真系好公平噶、 啊。系啊， 即系同分钟个业主都真系好似叫做唔赚到咁尽啊。 好，真系唔赚到咁尽。 但我想问个问题啊，即系呢个豪宅系社企啊嘛， 社企嚟噶。 但其实社企佢哋都要自己。自付嗰个营运嘅费用噶吓，佢系点样赚钱咧？咁喺呢件事上面， 系咪有政府系资助 嘅？攞基金嘅，通常你会申请嗰啲 资助 咁。 但系我见社企佢哋都系要自己有个营运，即系 佢唔使点 有一个社会责任。但我就睇唔到佢中间即系有冇收佣啊？定各样嘢咁。 唔知，但系因为咧，佢话佢参考咩咧？ 佢一个平台嚟嘅啫。 佢一个平台，其实佢自己唔使付出好多嘢嘅。佢话咧，原来呢个系参考咧台湾咧有一个叫做崔妈妈。即系佢哋有个名咧，又系咁样个，叫做呢啲社区叫做租务嘅计划咧，即系都系话喺台湾都有啲弱势社群，又帮你揾翻啲良心嘅房东，咁样做呢啲连结咁样咯。 喂，咁我想问啊，我点先系成为一个合资格嘅可以租呢个叫做 即系受到可以受到 优惠受优惠嘅系啦。 啊，冇佢会 审查嘅， 佢即系佢又冇讲到审查喎。 即系所以我就话咯，其实个社企中间咧都几多嘢要做噶，嗱又要揾一啲大专家啦，我会咁样。讲啦，又要咧去即系点样将佢哋配对啊，撮合埋一齐，同媒人旁冇乜分别噶、啊。其实都， 因为佢主要就系话俾你听咧，呢个叫做豪宅配对先导基金咧，佢就会提供呢一啲即系低收入家庭，同埋我估咧即系譬如话你话我唔使做入息审查，但如果你月入10,000-20,000啊，你会唔会自己都系想租一个80尺嘅劏房住啊？ 唔系，但 系你都 唔会啊。10,000-20,000可能都只可以负担到噶咋、 啊。都唔紧要啊，因为去到最后你都真系住80尺。 啊哈， 系咪先？ 起码佢得到嘅系 有优惠啊嘛， 好 保障咯。 系啊系啊， 但系咧，因为我又觉得我唔知佢里边嘅运作咧，因为咧又冇睇到佢好详细，因为佢而家就系介绍俾大家知，原来有呢、這个社企 机构。 咁但系你谂下咧，我觉得嗰个滥用嘅情况都会好低嘅。你话你有你话10,000-20,000都算低收入，好啊，我俾尽你有3萬銀。你会唔会特登滥用话？哎，好啊，有个咁平嘅租金，我就住个80尺嘅劏房，你都唔得。 唔系，咁你呢个80尺劏房系其中一间啫嘛， 可 能 有啲 系其他 嘅 咧。 唔系，佢我觉得佢冇可能话大嗰啲咧。嗱，你大嗰啲 4-5百尺咁样， 你4-5百尺咁，佢冇可能咁样租到出嚟噶啦嘛。 但 系 有啲其实都需要帮手噶，可能 可能 嗰个家庭系可能要2-3萬蚊一个月嘅，但可能要供养父母咧， 系啊， 可能咧即系啦，又要照顾小朋友咧，其实嗰个数目一样都好大噶。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有机会嘅话咧，大家可以再即系了解一下咧，究竟佢呢个豪宅咧，即系点样可以帮到你揾出嗰个叫做受助人啦，同埋嗰啲机构咧，譬如而家呢个就好明显啦，咁烂到咁嘅劏房， 佢帮你搞掂晒， 咁 嘅 业主 减翻租喎。 系啦，咁究竟而家我哋即系有其他，因为佢话香港都有20萬嘅呢啲劏房啊，或者板间房嗰啲租户咧，都系阴公噶。 系啊， 系咯，台湾都有一个叫豪宅网喎。 系啊，其实佢系爱嚟即系参 考 佢咁样嘅。即系业主，你又唔能叫佢蚀晒钱嘅， 当然。 咁但系你叫佢赚少啲，系咪都有咁嘅可能 咧？我觉得咧，即系 有 眼 遮头啊， 起码要向好嗰边谂，有良心、有善心嘅人，一定仲有嘅。 系，即系佢又应该系即系佢自己有生活到嘅时候，佢又想帮下人，咁几好啊，一举两得。 在这边马路为你等， 若果平时在旁偷看的我突然地见了真身，是否可以换来施舍一吻？总可以赠你很多纸箱，很多纸箱铺满了地上，围住世上的美满与善良，在原地立光共你分享。可否想也不想马上恋上，不必举世赞赏，我也知道别人大概怎说，流浪汉没权被爱上。可否仅此一生，既是天生也是天养，只得几个伤都可得到光，家一样不需要被皇室一般供养。如果今生生老叔恨人，便无资格恋爱，没权地付托终身，用这歪理害人多不公允。总可以赠你很多纸箱，很多纸箱铺满了地上，围住世上的美满与善良，在原地立光共你分享。可否想也不想马上恋上，不必举世赞赏，我也知道别人大概怎说，流浪汉没权被爱上。可否仅此一生，既是天生也是天养，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868点，升242点，总成交34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43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10,250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276.4，升3.8；盈富基金26.2，升2毫。中国平安51.7，升1.5毫半；港交所202.2，升4.6；中国恒大14.78，升8.6；长城汽车10.42，升3.6；工商银行5.24，升5仙。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98，英镑9.964，瑞士法郎8.011，澳元5.942，加元5.901，新西兰元5.679。欧元8.7339，每百日元对港元7.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356。日经平均指数报20,073点，升129点。港金现价报11,620蚊，比上嘅收市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2.81美元，卖出1,252.9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喺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上怡道桥底。由于受较早前嘅冧山泥影响啦，南区大潭道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对开一段啦，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要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94.8 FM, we are a family, yeah, yeah. 10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一个钟，一个梁明钟， 好感性啊！ 我都有感性嘅一面嘅， 可唔可以热闹啲啊？ 一个钟，一个梁明钟， 系咁啦。 不如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下我点样睇呢个世界。 一个钟，一个梁明钟， 一个礼拜一次，我一定会听啊！ 信任来自了解。用储值支付工具都一样，要好好保管这些工具和密码，调整电脑或手机的安全设定，按实际需要决定摆多少钱落去。用来买东西前看清楚条款、收费和如何处理个人资料，查下有没有未经授权的交易记录，了解清楚，那就可以放心用了。 呢首歌系佢嘅。 前面游戏过后， 好啦，够啦。 呢首歌都系佢嘅。 躲于衣柜里， 唔系你唱啊，系佢唱啊。 为何什么，还怀疑什么？现直若有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梁汉文， 手下留情， 可不可？ 够啦，一。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诶、欸，等我嚟，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诶、欸，我哋今日咧唔系坐巴士嚟噶，不过我哋司机今日放咗假。 诶、呢位家长，我唔系同呢边市。嗱，呢位小朋友，我想问你啦，古代啲皇帝咧，如果走咗咧，就叫做驾崩。咁如果英女王嘅话，又会叫做咩咧？ 哎呀，校长啊，我个仔都系得3岁咋，你问咩佢几时走啫？英女王几时嚟，佢自己都唔知啦。 爸爸，我知啊。系 London Bridge is done， 我仲知道咧，呢个系佢哋嘅官方内部沟通暗号添啊。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阿仔，你点解会知嘅？ 因为咧，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好嘢，好嘢，好嘢！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 London Bridge 都会关心嘅节目。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哋成日咧，啲女士咧，好似一个一世嘅工作，除咗系减肥之外啦， 美容啦， 系咯，美容，除咗美容，其中再仔细啲会做啲咩啊？佢哋 隆胸啊， 隆胸又唔系啊，简单啲嘅， 好简单噶， 化妆即系成日都要一定要白噶嘛，我哋香港啲女仔美白系好紧要嘅， 望住你讲唔到白噶， 我白咗噶啦已经咧， 又真系白咗啊，又真系， 成日落雨，又成日都要做嘢，冇时间晒太阳， 同埋你有时会黐埋一嚿咁样， 即系点为之黐埋？ 咩叫黐埋一嚿揽埋住啊？咩啊？ 边度啊？ 我眼睛俾黐埋一齐 啊！我集中啫，我睇嘢，行唔到咁多 啦。唔同咁样啊！ 系啊，嗱，最新咧有一个最新嘅出品，我唔知道大家够唔够胆用。首先系淘宝度买嘅 ，OK， 淘宝度买30蚊啫，30蚊。佢咧就咁样去介绍嘅，就话包括咧即系嗰位内地嘅女星啦，杨幂。都用佢嚟美白嘅。 哦，杨幂都用啊？ 嗱，佢讲啊吓， 睇下先，凭咩证明咧？阿杨幂自己本身有冇出嚟讲咧？ 唔紧要， 都系讲下啫。 我哋睇究竟杨幂有冇用？ 反应咁大。 但系佢做紧嗰样嘢咧，叫做美白嘅神器，嗰支一支泥咁样嘅嘢咧，即系费事讲佢个名咧，你当海底泥咁样啦。 白泥 系啦，白泥咁样啦。OK， 佢声称啊，用咗之后黑人。都可以变白人， 哇！ 30蚊， 同鬼打嚟咯，同鬼打一样啊！ 米高佐敦都可以变米高即 神， 系啦，即系咁样。 使乜真正嘅米高即神已经一个人搞掂啦？ 系 系咪啊？ 唔信， 我哋唔使讲边一位嘅啦，好难信系嘛？有香港记者试咗，但佢其中一张咧 sell 嘅图片咧，就真系揾咗位黑人。 哦， 佢即系查咗上块面度。咁首先咧，嗰位黑人咧，其实讲真，我就咁睇上 乔宝宝都会变冯宝宝。 查完之后， 好 系咪咁样？ 好系啊， 好啦， 系啊， 好啊，呢个几好，呢个几好，系啦。 咁佢唔系话吓到你死喎？ 嗱，佢拣咗一位咧，真系黑警嘅朋友。咁但系咧，嗰张相咧，我系睇唔清楚佢系，其实系好清楚噶啦，但我分辨唔到嗰位系一位男士定一位女士。 哦，唔紧要，即系个黑人啫。 系啦，我觉得佢系个样系似朗拿甸奴嘅足球员，巴西嘅足球员。系啦，个棚牙都哇，系 好白下嘅， 同埋好飞出嚟嘅，系咪啊？炒地咁样嘅吓，洗哨咁样嘅吓，跟住咧见到用咗之后咧，哇，系咪执相啊？真系白咗、啊， 真系噶！ 你呢个真系搽喺块面嗰度啊？ 佢真系搽喺块面度啊！ 你试少少都冇啊？ 佢唔系试少少，试晒咁样、啊、 有冇出烟啊？即係好似嗰啲天拿水倒落個坑渠度， 炸聲啊！ 炸聲， 其實聽到呢一格，大家覺得應該係 騙案未？ 係啦，假啦，係咪先？ 唔係，但 有得咁勁啊！ 記者拎埋去， 邊度記者先？ 所以喺呢個時候，香港嘅記者就出嚟做嘢啦嚇。香港嘅記者咧，佢就揾咗唔同嘅人啊，去嘗試真係用呢一種講道啊。咁神奇， 系咯， 黑人用咗都可以变白人嘅， 即刻 推介， 即刻变白又得， 系啦，立即变白亦得， 系 啦，得咗，听讲咧真系好快吓，所以咧佢就揾咗几位唔同嘅朋友啦，就去试呢一种嘅美白产品，究竟系咪真系咁劲咧？ 已经揾咗个黑人， 但 嗰 个 系嗰 个佢嘅宣传， 佢个宣传嚟嘅，唔系真嘅， 同嗰啲增高嗰啲一样啊，用完之后无端端话自己入到樽咁样嗰啲， 我 细个都 讲翻美白，唔好再讲增高啦，好唔好？ 我细个都想增高噶。 而家都有啲尴尬， 唔使增，已经增咗咯。 系噶，继续啊，继续啊。 系啦，咁佢咧就首先揾咗一位咧，本身个肤色咧唔算太黑嘅朋友。 系， 咁咧就试下，佢都有俾到相嘅，香港记者俾大家睇，佢就唔系摆喺块面度。 叫古天乐试啊，我想睇下佢会变成。 我谂佢嗰个应该入 古天乐 入咗个 肺噶啦，古巨基啦应该。 记者朋友咧就叫咗咧嗰位朋友就攞两只手出嚟，一边咧系啦，就两边俾大家两左右手嘛，就可以俾大家睇到咧用咗咧。这个话到咁强劲嘅产品系咪好劲咧？咁首先咧，你见到之后咧，即系查咗上去啦，大约三十秒之后咧， 只手烂咗啦， 冲水洗，竟然啊， 洗唔甩啊？ 唔系，竟然个感觉，嗰位即系做测试嘅朋友觉得几好、啊，即系冇你头先话出烟啊， 即系起码皮肤唔痛先， 系啦， 三秒啫， 但第一次就冇任何嘅情况出现嘅，就即系个感觉凉浸浸啦，都几舒服嘅，有少少嘅感觉咧，好似搽咗一啲薄荷嘅产品咁样，系啦，亦都冇你头先讲啲咩刺痛啊 ，OK 啦， 又或者系其他嘅感觉， 咁即系冇料到啦， 嗰啲白泥咧真系有少少难洗得好干净，但 系 洗完咗之后发现美白效果系非常之明显。嗱，可以啊！呢张相 夸张， 非常三十秒咋吓，非常之明显啊！呢位嘅女士啦，呢位女 model 测试者啦吓，佢就话咧个感觉起码美白咗两度。嗱，我就唔知咩叫美白咗两度，系咪女士会知道噶？ 我唔知呢、啊這个啊， 你唔使问佢啦。 即系总之好明显地系浅色咗， 即系定咗咯， 系啦， 浅色咗咯， 系浅色咗啦。另外一位朋友咧，就系、是、经常咧都要出 trip 嘅，都系女士嚟嘅，晒到呢啲皮肤嘅颜色咧就比较黑噶，跟住佢又用呢一个白泥啦，跟住就即时美白，见到嗰个效果咧系变得更加明显嘅。 哇！ 所以嚟到呢一格嘅时候，系咪觉得徒劳？真系冇好嘢， 唔系，佢有好嘢，但系咁我而家调翻转系 三 十蚊就可以， 順過啊、 即系黑变白， 啊、 所以喺呢个时候，除咗自己示范之外，皮肤科嘅专科医生要 出 嚟 啦，系啦、 啊，喂、okay ， 里面当中嗰啲白泥系咩料咧？ 系啦， 佢哋梗要出嚟啦， 睇佢个成分系点啦。 如果唔系，仲有生意嘅以后， 咁又系， 个个帮衬三十蚊嘅，喂，我要捞啦， 系咯，整啲白泥条咁样。 哇，呢位皮肤科嘅专科医生咧就话啦，其实你睇翻嗰个成分表，里面咧就只有一样嘢叫做红 毛丽， 唔系叫做红果金，系有呢个美白同埋淡斑嘅效果。 系系， 但通常咧都仲要一段时间咧先至会见效 嘅。即系冇留三十秒咁快嘅， 几个月三秒你就已经见效啊！ 其实咧都几伤下嘅，你谂下，即系嗰啲即系个产品啊。一阵间三十秒就已经系由深色变浅色， 即系嗰 其实嗰 个强 度都好犀利咯。 系啦，咁当然啦，系啦，皮肤科医生咧就即刻即系觉得的而且确你见到真系白咗嘅，咁究竟系洗得唔干净啊？ 系啲白色嘢仲喺嗰度， 系啦，滞留喺度啊？定系咩原因啦、啊、吓？但系发觉咧后屘就觉得啊，你都唔好信晒呢一样嘢嗰个成分表。但系最后屘嗰格系点咧？记者喺呢个美白效果。发生咗几个钟头之后， 系 头先咪话即刻三十秒变白， 系咯系咯， 几个钟头之后你觉得会更加白啊？定点啊？ 黑翻 打回原形， 系应该黑翻嘅。 唔系，我觉得正常打回原形我都接受到，我三十蚊啫嘛。 系啊系啊， 即系好似你 即 系 打阵啦， 试乜底啫，粉底咩都啦， 啲嘅粉底， 或者你或者 gel 头啊，佢都慢慢都会得翻落嚟啦，系咪先？ 所以呢位皮肤科医生咧就讲得非常之啱啊！呢啲嘅产品首先你要知道嘅成分系点啦，同埋究竟可唔可以个效果系持久咧？男士需要持久，女士嘅美白效果都需要持久， 系咯， 发觉系唔能够持久噶。哦，几个钟头之后咧，呢一种美白，拜拜，消失咗咯。 喂，都抵咯，几个钟 喎。譬如我做佢啲， 但你信唔信嗰个效果或者佢嗰个成分系咩先？嗱，我担心噶，几个钟头无端端变白，跟住变翻黑，你唔惊啊？ 唔系，但 系 佢都有嗰个咩叫红果金。 最紧要系咩咧？我头先上网，我上网见到咧嗰个人用嗰个白泥之后咧。嗰只白啊，真系有啲核突咯， 有啲怪啊，有啲好似瓦色，有少少好似即系， 唔系， 其实 咪真系搽白胶浆咯， 有少少似白胶浆，又或者有少少咧似死人化妆用嗰啲底粉底嘅，我觉得嗰个颜色， 系瓦 一啲个感觉唔系好自然嘅咯，总之 好得意嘅个记者咧洗嗰盆水啊，因为佢攞只手去验啊嘛，跟住佢洗完之后咧，嗰盆水咪好似嗰啲叫做面粉水泥咁样咯。全部都是白色咧，混濁不堪 嘅。咁誇張啊！ 但係呢個平時就算有陣時你搽面啊嗰啲， 都 係 咁嘅。 你整都會整到啲水污濁咗啦咁樣。 咁但係講緊佢呢個係漂白啊嘛。 係啊，唔係佢話美白啫，冇話漂白。 OK， 但個感覺咧，你睇完之後咧，真係好似漂白咗咁。不過咧就唔持久咯。 唔係，但係其實我想話要呢個即係一陣間嘅美白嚟做咩咧？又嚇？ 唔係佢冇話，佢冇話係一陣間噶。佢話幫到你美白噶。 出去相睇啊。 咁譬如我搽白粉，唔係即係嗰啲白色。粉底啊，白色嘅粉底，我意思系话，即系搽白啲都有嗰个效果噶啦。但系同埋 但系真系女士系咪真系觉得白咗就靓咗噶？ 一白遮三丑啊嘛，冇听过咩？ 啊、 遮三丑， 遮三丑。我自己就觉得男士黑啲咧，个人健康啲，个感觉好啲，所以我就成日都长期变黑。 咁所以女士咪要一白遮三丑咯，即系佢系咁讲啦。 系啊， 好笑啊！所以佢网上面话呢个咧叫做系全身美白，全身长久白。 佢其实点咧？佢即系点长久白咧？ 好啦，真系俾你，你会搽喺边咧？ 唔系，同埋几大支噶？想用几耐？ 普通一支好似你嗰啲 hand cream 啊，嗰啲咁嘅 size 嗰只。 嗱呢一位咧，就我头先讲嗰位咧，同两位拍档去分享。我觉得貌似朗拿癫流，佢搽咗之后咧，即系黑人个感觉系似咗白人嘅。咁但系系咪即系靓就 唔系自然嗰只白咯？呢只唔系自然嗰只白。 所以大家就算啦，要买一啲美白嘅产品，尤其是你要上网买嘅话咧，成分啊，即系要非常之小心睇清楚先好买啊。 着汗水，专心一意扩大我胸襟。毛巾湿，泪水先干透，自信方可再生。虐待自己一般不会扭转人生。不过举过扶不起的重影是某种发奋。太多怨恨何妨来炼玉舌粉，用身心去脱来换步像青筋，记起你便回来除掉恋爱瘾，连多倦了望镜自知白忍真会成更。健身室里的总晚上，谁会怕苦被撇下这情自顾，魂飞散都要砌好身体一副，换个形象健身主顾，日子将有功等会挥辱，挨够痛苦就免疫你的呵护，强大都没需要被搀扶，而除你谁人会挨挨苦。日练跑，天天举重，总会有丰收。情感偏像规管生意，被骗子都带走。因此我慢慢练出宽肩苦背，别人难偷。只有这痛，欲 新的盔甲才是我真拥有。遍找宇宙人遇还是未见有，但一生曲线成败在我双手，我知报复如头盲目的野兽。若有力要浪费，浪费在每天训练时候。人生失去的早晚上，谁会怕苦？离别下者请自顾，云飞散都要砌好身体一副，换个形象健身主顾。日子将有功等会挥辱，解救痛苦就免疫你的呵护。强大到没需要被搀扶，而除你谁人会危危苦。将也举动起简要，不再也扭到拉伤了，不在乎谁又会来救护。就算听到骨骼碎裂，谁会怕苦？扮作弱者很落伍，云飞散都要砌好身体一副，滑铁路炼制的坚固。日子将有功等会挥辱，挨够痛苦救我便弃于仓库。重拾我自尊当护身符，沉迷你才忘我迷迷糊，磨练我肉身当护身苦，如能够遗忘你，值得痛苦。 哇！炼狱健身室 有冇睇到个 MV 啊？ 冇。 豪仔，你睇到嘅话，你真系会 流口水啊！ 唔系，你一世都唔会有呢一副咯，唔会用流口水啊！神都冇得望人哋嗰副身形， 散咗 个 麦啫。啊，嚟啊！ 啊 ，OK， 诶，嗱，你两个都有宠物 咩？ 宠物 系有， 想唔想带佢哋翻工？ 想， 带过啦。 系啊。咁你哋应该呢啲系， 我就带过咗，冇话翻呢份工。 我想，但我知唔得嘅。魔莉公主咧，佢出到街咧有啲失控嘅，咁所以我只系带到翻公司嘅话咧， 只 系 佢，只系魔莉公主失控啫。但如果佢唔失控嘅话， 会想， 你都想嘅，你都想带佢哋噶嘛，系咪？带过 又真系会分心噶，即系你带个小朋友翻工，你都要睇住嗰位小朋友究竟做咗啲乜嘢，有冇搞人哋啊，有冇撞到啊咁噶啦。 但如果佢喺你嘅视线范围，喺你嘅工作嘅办公室里面又如何啊 ？OK， 啊 ，OK 嘅， 系咪好乐意咧？ 外国都有啲人系可以带埋宠物翻工嘅。 嗱，咁啊，而家咧即系真系有啲好老板，即系啲好老板咧，唔知点解喺人哋嗰间公司夜总会见到有呢啲啦。 我听咗人哋公司个夜总会， 系咯，我都听到夜总会嘅， 醒晒个成日。 我话人哋嘅公司总会有啊， 我 做好老板 我 都 听 到夜 总 会 啊， 咪 咯，我哋唔同海拔都听到啦。 我系高海拔啊嘛，系咪？ 你唔使咁样无端嘅话早噶吓。 咪即系我哋个品味啊，佢品味比我高， 系咯，所以我咪高。 佢高海拔啊嘛， 系啊。 但系咁你 比较大众茶餐厅低海拔， 会咯，你咪 夜总会喎，真系。 我都话人哋间公司总有一啲好老板，系啦。咁啊，即系咧，不过佢咧就唔系话带自己嘅宠物，佢希望咧鼓励员工，因为佢自己本身呢个老板啊。好鍾意宠物嘅，尤其是猫。咁呢佢就自己呢都喺街嗰度呢執到啲流浪猫仔呀。咁佢流浪猫仔咁点呀，咁我要返工，但我又唔想劈佢喺屋企喎。即係好鬼有爱心嘅老板。咁呢佢就於是乎呢就喺几年前呢开始呢自己呢就捉到啲流浪猫呢就带返公司。就 你唔好用我捉到啲流浪猫啦，收养啲流浪猫。讲到人哋好似周街，我捉过嚟叫流浪猫，我捉咗佢先。 下一步就系嗰啲迪士尼嗰啲呢恶女巫嗰啲。 101.9嗰啲。 friend 咁樣。 收養佢， 收 養 佢， 係啦。咁樣收下一隻，收下一隻咧。誒，嗱啲員工咧又唔抗拒喎。咁咧仲誒整。 佢做咩鋪頭啊？呢個係 誒某一間企業嘅嚟嘅啫，冇咩 寫字樓普通 office 嗰啲。係啦，即係一間辦公室寫字樓嘅啫。咁佢收下一隻，收下一隻之後咧，佢話都幾好啊！見到咧，即係佢當佢收養啲誒流浪貓翻嚟嘅時候咧。啲員工好開心喎， 有咩分別啊？啲員工會 即係唔使一日都對住個電腦喺度揼揼揼喺度打打打咁樣做一啲文書嘅工作啦咁。咁跟住咧就係話仲見到啲員工好開心，成日逗啲貓玩啊，個嗰啲員工啊個口面都笑多咗啊，係啦，因為有啲貓咧即係佢有時傻傻下，可能又踩到啲咩嘢， 有啲治愈作用嘅係。 會啊，咁跟住整整下佢話唔係，原來有寵物喺度咧，即係有啲貓仔喺度咧，啲員工咧又開心咗啊，大家好似～多个话题咁样咧，佢跟住咧喺公司成立咗一个鼓励员工收养嗰啲猫狗系啦。佢话只要如果你真系有嗰份心喺度咧，佢我每个月公司提呢个 津贴啊， 日本公司嚟噶嘛，系啊系啊，350蚊俾你去。唔係350港紙， 即係你話日本公司嚟嘅 話，佢俾5000 yen 咯，咁樣就俾你資助咧，你哋咧去即係養呢只流浪貓仔咯，或者係狗仔咯， 咁唔錯啊呢個。 係啊，佢話咧，仲要係間公司係冇籠噶。即系唔可以，唔系话 引佢周围走， 好掩鸡笼周围走。 你开会啊，佢咪开会咯。你喺度坐喺张凳度，佢又坐你脚底咯，咁样。 咁专心到噶咯，系咪啊？都。 喂，佢话佢冇影响大家。 猫又会好啲嘅，猫咧佢哋自己嗰个性格独立啲嘛，咁所以咧有阵时 佢就唔系狗，净系斋 猫 啫。 佢猫啫，系啦，斋猫啫。 我喺香港咧有一位朋友咧，佢都有做类似嘅嘢嘅，即系唔系就系日本嗱，但我就真系唔知道佢系即系收养翻嚟定系佢特登喺公，总之佢公司就有好多只猫。你見到佢所有嘅同事咧，都會玩啲貓，啲貓好似係喺嗰度打工一樣咁樣。 香港最多咪嗰啲，譬如話藥房啊， 嗰啲 書局啊，海味鋪啊， 報紙檔啊， 報紙檔啊， 出國明星啦， 好多貓啊， 但 係 嗰啲就係好似有功能啊，係咪？ 冇嘅，其實佢養佢喺度嘅啫嘛。 佢 係 哦，係 啲人自己行下行下，中意就好少捉老鼠㗎。佢哋 我個朋友咧就係辦公室嚟嘅，喺觀塘區嘅一個即係好似辦公室啦。總之就咁，但係咧其實你會知道嘅，佢要選。选择做呢一样嘢，可能佢会提供到一个屋企俾猫啦，又或者佢会提供到一个地方，令到啲员工做嘢更加开心。但其实唔系净系讲紧佢要买粮啊，佢有另外嘅付出噶。 系 一个礼拜，当你翻六日工咧，今礼拜日咧，边个喂猫啊？咁你都要人喂猫噶。 咁会唔会系安排啲同事即系喂轮流今个礼拜你翻，唔系啊，翻去开对门。 据我知咧，佢就冇安排同事嘅，可能佢会选择带佢翻屋企，又或者星期日自己都要去喂猫咯。 唔系，即系呢个咪新藉口咯？ 即系点解啊？ 诶，礼拜日都要翻工咯。 唔系，我而家话我嗰边咧就系个雇主， 所以冇标准工时咯，因为有只猫喺度啊嘛。 咩啫？唔关事嘅，咁佢都系出发点都系为咗啲宠物啫嘛。 讲下呢个梗系好嘅。 我真系有见到一间公司。不过即系嗰个系好得意嘅一个伤感地嚟嘅，就系嗰啲叫做宠物骨灰，系宠物嘅骨灰，火化嘅地方。但系佢有养咗只狗咧，只狗仔只大狗嚟嘅，佢去喺间公司里面周围行咯。 咁又唔出奇嘅。 咁 佢都系中意宠物，跟住先至会做呢啲宠物嘅善终服务嘅啫。 咁好多人咧去到即系好伤感嘅，但又见到嗰只狗仔咧嚟埋你依偎下你啊嘅时候咧，又会好似将嗰个伤感减低咗， 有治愈嘅感觉。其实宠物真系会，佢好似会明白你个心谂紧啲乜嘢啊，体谅到你嘅谂法咁。 你谂下，你翻到工，老细同你讲话帮我执屎，以前就真系帮佢执屎嘅，而家帮佢执 嗰啲， 你都执得开心啲啦，系咪先？ 因为佢唔熟性嘅啫， 系咯，只猫又可爱。 系啊，佢话咧，即系自从养咗啲猫仔之后咧，佢话间公司咧啲人和谐咗啦，同事嘅感情又好咗啦，笑容多咗啊。 梗系啦，你有咩坏话对住只猫讲都得啦嘛。头先嗰人几衰格啊，真系。哎呀，转头又要听新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12: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因为心脏衰竭需要换心的11岁男童邓启谦，上星期完成换心手术。邓启谦在妈妈陪同下会见传媒，他精神不错，可以短暂步行。他妈妈感谢捐赠者和家属无私奉献，亦都感谢医护人员照顾和鼓励儿子。 又说香港的医生是最顶尖。玛丽医院儿童心脏科顾问医生伦建成说，邓启谦的康复情况很理想，但由于服用过抗排斥药物，需要密切监察，邓启谦仍会留院两个多星期，之后可以安排回家。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在北京接受本台访问，他表示对出现港独思潮并不意外，认为是殖民主义在香港洗脑超过150年，洗了四五代人，所以出现动乱分子。周南指责反对国民教育是继续强迫青少年接受殖民主义洗脑，剥削他们认识祖国的权利是不应该亦都不应被容许。他指出在占中和港独出现之后，有人建议要就基本法23条立法，他个人认为只要条件许可，越快立法越好。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香港泛政治化的倾向较明显，不仅反映在行政立法关系方面，亦都表现在街头运动上，认为这些行为不仅导致基本法23条立法一再拖延，亦都令对特区政府很难将主要精力投放在解决经济民生问题上。报道又提到，张晓明认为近几年香港极少数人公然宣扬港独主张是严重冲击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违反香港基本法和香港法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对于港独的态度必须是零容忍。英国伦敦北部有汽车冲上行人路，撞到多名刚离开清真寺的人，警方表示一死十伤，一人被捕。事发在英超阿仙奴酋长球场附近的芬斯伯里公园一间清真寺附近，部分人当时完成晚祷离开。目击者说，一个客货车冲上行人路，多人被撞倒，救援人员到场为伤者做心外压。天气方面，天文台预测下昼同今晚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同埋有骤雨。本周后期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868点，升241点，总成交34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43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10,250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276.2，升3.6；盈富基金26.2，升2毫；中国平安51.8，升1.65；港交所202.4，升4.8。中国恒大14.8，升8.8；长城汽车10.42，升3.6；工商银行5.24，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98，日元111.02，瑞士法郎0.974，澳元0.762，加元1.322，新西兰元0.729，人民币6.812，英镑对美元1.278，欧元对美元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0,064点，升120点。港金现价报11,62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1,252.5美元，卖出1,253.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THK Radio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香港电台第二台、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合办 太阳计划2017。 同行抗毒，强者本色。 6月24日，蜜花省室内场馆强势举行， 连同一班年青运动员以及全场千多位中小学生， 一同推动抗毒力量，展现强者本色。 多成阿一 Steven 太阳计划2017太阳日记。 大家好，我是 Steven 邓伟杰。今年太阳计划主题曲相信都已经呼之欲出了，没错，就是当自强。而今年我们太阳计划亦找来 DJ 同 JW 黄浩仪携手合作，合唱我们这一首的当自强。咁又唔知刚刚参与演唱太阳计划主题曲嘅 Dear Jane 对太阳计划又有啲咩感受同埋认识呢？ 哇，好开心啊！因为其实有机会玩个 show 都见到个气氛咁开心，今年更加有机会做个主题曲呢，其实系哇，直头系成个 party 升级。 我嘅印象系一个好似学校嘅运动会咁样样啊，好似啲同学仔去参加一个校庆嘅活动咁样样，好开心嘅。 咁我细个就呢、這、一个我以观众嘅身份咧，亦都睇过一次太阳计划嘅。我表妹啊问我表哥想唔想睇太阳计划啊？咁、我好啊，即系因为我唔知咩嚟噶嘛。 其实你好好彩啊，因为太阳计划音乐会嘅飞其实好难得噶。 系咩？我嗰阵时候都觉得特别噶啦，但系而家你咁讲，我真系会 extra 珍惜啊。 想知道更多关于今年的太阳计划，记得紧贴我们的太阳日记啦。 喂，妈咪，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非常呼应因间要讲嘅主题， 咩啊？ 我哋今年太阳计划咧就系、是、呢个当自强 啦， 系啊，咁啊，即系强中自有强中手。如果我哋话咧喺呢一个水上面游得最快嘅男人系边个？ 菲比斯， 菲比斯有水怪之称，系啦，哇，立到嗰啲奥运金牌 咧，廿几个奥运金牌啊，有好似 佢仲要系呢个咩咧？唔系佢个人都好多啦，系啦，加埋团体好多啦。佢话佢最近原来有拍电影啊， 系咩？ 嗰个沙滩拯救队啦，即系有奔驰的拿佢哋嗰啲喺度搞笑咁样噶。咁然后佢就话佢 沙滩拯救队好似唔系奔驰的 拿， 系都有个大只佬同阿大只佬啦，同埋有少少。 唔系奔驰的拿嚟嘅咩？嗰个 唔系啊， 我搞错咗啦，唔系佢。 Set Alfred 嚟噶， 佢话佢咧就去做呢个客串，即系其中一角咁样咧。 咁啱啊，咁都好正常啊。佢本身一位游泳嘅健将啊嘛。 系啊，咁 讲紧沙滩拯救队。 系啦，咁听讲，然后仲好笑嘅，就话佢里边有一幕咧，就话你要嚟做救生员嘅，你要有泳术测试啊，嗰啲训练嘅。 系。 佢话你有冇上我啲堂啊？我冇啊。 咁先，即系 电影桥段， 电影桥段， 跟住佢话我冇啊，咁点做拯救队啊？咁然后菲比斯又将啲金牌攞晒出嚟，我就系攞到呢啲咋？ 咪即系同我上次讲嗰个，我冇最佳你啦，我仲可以玩到呢个叫做 抛。 你真系觉得系一样？ 我都系想咁讲。 系咯，你竟然觉得系一样？ 嗱，佢系菲比斯，你其实你见到佢个样啊，已经系一个信心嘅保证啦。 系咯， 佢冇理由救人应该快过救生员，个起码游得快过救生员。 唔系佢个泳术测试冇理由仲要。 系咯， 唔使惊佢唔够气啊，应该系咪？ 即系等于嗰啲赛车手啊，嚟到就话你有冇即系驾驶执照啊？咁样跟住 就冇啊，就怼晒一杯啊， 都唔得嘅，讲少啦。好啦，呢个系做电影嘅啫，但系佢最近咧接受咗个新挑战。 我有睇过嗱，我净系睇咗个标题，我冇睇到内文，所以我好想知道。 就系菲比斯，你话就话你系水怪啫，爱好嚟嘅啫，你唔系真系水怪嚟噶嘛？够唔够胆真系同水怪游一次啊？ 咁边度搵条水怪出嚟啊？ 就唔系嗰啲，就唔系尼斯湖嗰条。 系咯，边度搵条水怪啊？ 同鲨鱼斗快 点啊？ 但系佢哋有冇近距离接触嘅先？ 嗱，先听到 个航道条鲨鱼，嗱，鲨鱼你喺条线嘅， 唔好过界啊！ 唔系嗱，我哋先唔好谂嗰个实际先。 哦，嗰啲电动鲨鱼。 唔系真系鲨鱼嗱，你先唔好谂佢个实际操作先，就咁呢个噱头有冇吸引力先？ 有， 菲比斯对鲨鱼， 即系话用人同埋啲动物去比拼。 系啊， 同埋好似咧喺人类界别当中咧，佢本身啊菲比斯已经有咁多世界纪录保持喺身啦。 即系叫揾阿宝特同只非洲豹一齐。 系啦， 一样 系啦，我 就啲 friend 嘅 系啦，即系似系咁样嘅。咁你究竟啊，即系觉得有冇噱头啊嘛？ 有 噱头啊， 好想知个内容系点。 好啦，第二主办单位亦都会令你觉得咧，好似系好权威咁样嘅。因为如果主办单位咧系同你讲话唔知边个咩有钱商业基金嗰啲咁嘅嘢咧，你硬系觉得哎呀为钱而做嘅呢啲要 cheap 啊咁样唔好噶啦。 佢系一啲关于海洋世界嘅一啲 保育嘅， 我哋成日都睇噶。我哋成日都讲话自己有睇噶， 哦 ，Discovery Channel， 哎，中咗啦， 系 ，OK， 成件事又唔同晒咯，直情系好似一个科普嘅节目咁样，系啦，诶，咁而家唔系 Discovery Channel， 国家地理 National Geographic， 咁咧佢咧就话啦，有关嘅消息咧就话佢哋咧有一个叫鲨鱼洲啊， 哦， 系啦，即系成个礼拜都讲鲨鱼嘅。咁你唔好谂嗰啲先得噶，我睇得出你只眼啦。 我睇得出佢个嘴，你睇下嗰笔笑声由嗰个吊钟嗰度开始发出嚟。 如果鲨鱼洲跟住就揾咗阿菲比斯去做比拼嘅，就变咗第二样噶啦。 系咯，咁想比拼咩？ 就问咗系咯，民间传奇 都系速度。 咁就冇理由想赢啦，系咪先？系咯， 比较佢哋嘅泳术啊，而家讲紧系咪？ 应该系想慢啲啊，系咪先？慢工出细货，系啦，冇错。佢话呢个鲨鱼洲，佢就有个宣传咧，佢就话菲比斯系水上最强嘅冠军， 系 而鲨鱼系地球上其中一种最快嘅猎食者， 系。 佢哋两个究竟边个快啲咧？ 嗯， 呢个可以话系前无古人嘅节目啊！然后菲比斯亦都已经应战啦，佢话我愿意接受呢个挑战，同鲨鱼斗快， 好期待！但系点斗快先？ 系啦，好啦，多咗句，我哋先唔好理佢先。 哦，好啊， 好啦，我哋再讲下究竟几时做先？7月24 ，OK， 7月24 将会香港时间7月24就会播出 系 呢个菲比斯斗鲨鱼。 咁我想问啊，菲比斯应该要加紧训练啦，条鲨鱼会唔会都加紧啲训练，都练下佢啲肌肉咁样嘅咧？ 冇错， 系啦，我就想问，揾边条鲨鱼做代表 咧？我哋逐家嚟， 系啦， 菲比斯究竟佢嘅战绩系点样咧？头先讲咗啦，有23面奥运金牌， 哇！ 咁咧，但系嗱，跟住一讲呢两个数字啊，冇得斗嘅。 哦， 佢嘅最高嘅泳速啊， 边个佢啊？ 菲比斯 系。 9.66 公里 系 啦，即系喺水里面游咧，就即系你当10公里以内啦，咁样好啦。鲨 鱼 咧 系啦，鲨鱼咧， 鲨鱼嘅时速系 12.40 公里。 哦、哇，咁即系冇得比喎，争四分一、啊。 所以咧，菲比斯话而家佢就要操 fit 啲啦。 吓、 啊，要操 fit 啲啊， 变超人、啊，要将自己个体力爆四倍、 啊。可唔可以咁样啊？嗱，计翻个比例，嗱，当佢10啊，菲比斯10，佢系鲨鱼40啊，咁 比例 咁啊，吞后鲨鱼。 冇啊，咁都争赢条成条河，输成条河咁噶。 大家有个即系一样嘅零，由零开始咁样， 都冇得斗噶，都冇得斗噶。一游跟住就鲨鱼都唔坚守咗。 我唔想睇呢个比赛啦，睇住菲比斯即系而家咪起码要输七条街咁样咯。 嗱，你谂下，点解菲比斯又会肯应承嘅咧？真系摆明输硬噶啦。 佢想即系对咩鲨鱼嘅保育啊嗰啲，即系发声嗰啲。 当然系啦，系啦，即系其实我谂咧，你如果好商业角度去计算咧、嗯，又对佢名声一啲都冇损失嘅，输俾条鲨鱼。咁合理先得噶， 输得如果输得多，输得好核突喎，咁又 嗱，所以咧， 咁唔知点解要比咯？ 唔系、啊，但系世界冇一个人能够可以同鲨鱼比赛，你谂 条细条啲嘅鲨鱼得唔得？ 嗱，而家咧 唔好成年啦，得唔得？ 点解啊？点解头先我讲咗咁耐咧？我都乜都冇答过你啊！嗰、那个实际嘅内容系点做咧？ 系 佢都冇公布嘅， 吓 佢都完全冇话俾你听。究竟嗰条鲨鱼咧，究竟系点样同菲比斯会斗快啊？佢哋而家净系估计咧，因为咧菲比斯咧就摆咗落佢自己嘅面书度咧，就喺个笼度练紧水。 系 系啦，咁啲人就估啦，诶、哎，会唔会因为佢即系喺个铁笼里边咧，就同鲨鱼游水，会唔会系用呢种方法咧？ 好惊、 啊，即系话大家都仲系喺个海度嘅，咁但系佢就有个铁笼保护住。咁但系问题咧，都系好一抽噶。咁个铁笼会阻住你噶嘛？你点样一路向前游咧？ 我估佢哋有科技帮手嘅，因为起码可以将条鲨鱼摆落个泳池度，佢唔识转塘噶嘛，即系要掂塘，跟住要转身踢脚嗰下，佢唔识噶嘛。 同埋泳池系淡水啊， 系啦，好难养住佢系咪？ 系啦，点样去游咧？咁一定喺海度游啦。如果唔系，你保育唔到噶嘛。喂，你谂下 Discovery Channel。如果最后捉咗佢个浴缸度游咧，都系俾人嚼嘅啫。 哦，都系啊，都系话佢虐待啊。 系啊，哇！但系咁你谂下，阿菲比斯 又唔知 道，真系惊喺个海度。 系啊， 真系要同鲨鱼游水。 但你都要有一个引子，个鲨鱼唔会识。 系啦， 三二一 bit， 好啦，鲨鱼开始游啦，唔会咁。 系咪 前面有？ 佢应该会咁嘅，有条航道俾佢嘅，即系落咗闸啦。咁 你 点 捉住条鲨鱼先？条鲨鱼本身个海度啊嘛， 运咗喺个隔里面， 可能先有一条， 一打 開嗰對嗰啲閘門咧，跟住佢咪衝咯。 即跑馬一樣都要入閘嘅條沙魚。 嗰條遊道咧，即係個遊道，即係遊水道，遊水道。咁啊，俾一啲範圍佢嘅，應該落埋閘嘅。如果唔係，就即係好似好危險咁。 我覺得應該 call 下史提芬咧，我冇記錯佢拍噶嘛，呢、這個大白鯊咧、 啊， 叫佢拍第四集都應該嚟啦，第四、第五集咁樣咧。係 啊，菲比斯鬥鯊魚。 菲比斯鬥鯊魚，你諗下 呢個應該勁。 以前睇親明珠台啊，每一集啊，佢嗰啲主角咧都係話。跟住好紧张啦，然后咧上面啲人就话 ：come on, come on, give me your hand, give me your hand 咁啊，然后噔噔噔，次次都游得唔够快噶嘛， 同埋条鲨鱼会扑上架船度 噶嘛，咁你谂下，如果而家喺导演手上，嗰、那个演员系菲比斯嘅，会唔会可以走得甩咧？会唔会佢可以游得快喎？条鲨鱼咧，其实嗰个比赛 我觉得 系会 温情咗。嗱，首先唔会拣系大白鲨咯，即系个感觉冇咁凶残。佢会唔会拣啲咧？有啲鲨鱼其实都唔一定 食 素 嘅，系啦，食素 豆腐鲨咯， 可爱啲嗰啲咁样， 系啊，豆腐鲨唔系 嗰啲咁样，即系会唔会用嗰啲啊 ？B B 鲨。就会唔会大虾晒入变咗菲比斯合佢咯？ 唔系，起码个 size 应该同菲比斯一样咁，即系个身形啊，个话个重量啊嗰啲咁。 你得个六尺几嘅啫，唔得。 咁都系条鲨鱼啊！ 好嘅，好期待啊！ 佢都有条速度啊！ 系啊，咁你 都有条速度系咩意思咧？ 即系有个速度啊，条鲨 鱼。咁你觉得到时系咪真系要播翻史匹堡个音乐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咁就开心啲啦。 系啦，定系播我哋《太阳计划》个主题曲啊？ 方志强。 当自强是一种态度， 因为相信有未来，所以今日有梦想。 当自强是一种动力， 因为有梦想，所以有力量大举跨步。 世上有没有硬仗，曾令你自觉虚弱？ 你又有没有寄养，然后发现了真相？ 如不得了，如不得了， 天都快崩了， 而多紧要。 自强是一种方法， 将现在变成即将发生的未来。 当自强是一种坚持， 每一日都要为梦想灌溉。 发梦有没有乱唱，骑着最大只飞象， 那是你重要伎俩，无道理地爱夸张。 人绷紧了，人绷紧了， 怎么去开窍？ 才多必要，才多必要。 当自强，总要踢走惆怅，心内烈焰。 志强，有梦嘅人最漂亮。 咦呢？ 二台通识六十秒， 金州勇士队啱啱咧就夺得今年嘅 NBA 总冠军。呢支球队喺1946年成立，所在地区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嘅奥克兰市。勇士队系联盟始创嘅11支球队之一。当时勇士队拥有联盟第一届得分王 Joe Fuchs， 而呢位嘅大前锋拥有高超嘅得分能力，带领勇士队成为当时嘅强队之一。在联盟都仲叫做 BBA 的第一个球季，勇士队就以35胜25败的战绩高居东区第二，联盟第四。今年的赛季，金州勇士就击败了克利夫兰骑士，夺得今年的 NBA 总冠军。勇士在第五场以129-120的比数击败骑士，总场数以4-1胜出，三年内两度赢得总冠军。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27度气温，相对湿度85%嘅多云有骤雨，仲有几阵狂风雷暴啊！ 好嗱，两位拍档，唔使抢答嘅，一齐答我就得噶啦。问问题， 又话唔使抢答，但系一齐答， 一齐答，唔使抢嘅。我估，因为我估嘅答案会系一样嘅。 系啦， 好，你哋两位想唔想发达？ 想。 想。 你哋两位想唔想好有钱？ 想。 都想。 你哋两位而家发咗达未？ 想。 未、 哦，我挂住讲个相添，发咗啦， 发咗未啊？ 发咗啦，已经 有冇谂过？其实我而家唔能够发达，系咪同我老豆有关系？ 咁梗系咯。 即系如果我有，我哋成日话有成哥做老豆嘅话，哇，咁啊发达啦，系咪？ 但系如果跟咗巴菲特嗰啲又大件事，佢话佢捐晒啲钱嘅，真系 攞捐啊嘛。 系咯， 但我谂起码跟佢住嗰阵时有大屋住过啊， 都系嘅，都 系咪应该有泳池有花园嗰啲咁样啦？ 系啊。 但如果我想话俾你哋知，有机会你可以变成一个有钱人，就算你爸爸唔系成哥， 系 就算你系白手兴家，一样可以成为一个有钱人。你想唔想学？ 学啊！ 系啊， 系咪又要先俾咗50,000蚊学费嗰啲先 嘅？系嘅， 咁就你发达就唔系我发达嘅咯。 即系骗案嚟嘅咯，又 唔系纯粹咧就讲紧啊，究竟你平时点样谂嘢啊？原来你谂嘢嘅方法就可以导致你啊成唔成为到一位有钱人？ 哎呀，你咁都信嘅？你仲觉得你凭你个谂下谂下就谂到啲钱出嚟噶？ 唔系我都唔知信唔信好，不过我都值得一个分享啫。 我哋要救佢出呢一个苦海迷途，系咯 ？ 佢竟然仲相信可以系透过 发达又梦可以发达， 发达又梦啦，跟参加啲学习嘅课程就可以发达。 唔紧要啦，即将都1点啦，就嚟放工第一 把 发达又 梦 咯。 整个俾个饭盒。安慰你咁样啊，真系 唔系佢所谓踩到一脚嘅嗰件事系， 我嚟听下。 好嗱，就系咁，佢就话咧，有阵时我哋谂嘢嘅方法咧，好负面啊。凡事咧，理应唔系咁谂。如果你用一个另外一个方法谂咧，就可以令成为你哋致富嘅第一步。 系咪即系话每当谂起一样嘢，就要谂埋喂唔好嘅时候发生 嗱，我举个例子俾你啊，即系你有冇试过去遇到一啲情况，你会就会讲。哎，我唔得噶啦，我做唔到噶啦。 夜晚佢成日都有听到呢句， 系听到呢句， 系因为好眼瞓啦，已经咧做唔到嘢啦， 谂唔到嘢啦，直情 系 冇 力 啊，系啦，我唔得啦，我唔得啦。呢个时候只要你可以坚强啲咁样，系咪啊？ 帮自己 系啦。就系要 口水喷埋出嚟， 就系呢个我写咗当字强三百字喺度 嘅，呢只歌咁样用又几好喎。 原来反正你谂到嗰啲，我唔得噶啦，我唔掂噶啦，我做唔到。你即刻应该要谂当自强，当自强啲乜嘢咧？要调转嚟谂，我点样先至可以做得到咧？ 系 即系要反转嚟谂。而家成件事咪好正面啊？ 真系啊， 有当自强嘅时候， 每谂一样咧系噶，有正面有反面嘅。你如果系负面人嘅咧，你永远都。多唔到自 强、哦，即系如果你成日打牌都输嘅，负面人就话：哎呀，又出冲啦！如果你当自强，啊，点样可以自摸咧？ 系啦，就 系 咁。 你使得咁齐啊？ 呢个就系个成件事嘅真谛啊！ 你系咪听错咗只歌啊？你以为当自摸嘛？当自摸 唔系唔啱音嘅，所以唔会咁唱噶。嗱，你哋有冇试过讲过？如果我后生啲啊，我就点点点点点咁样啦。 唔会、 啊，冇讲过呢一句。 我从来都唔觉得我而家呢啲后生系优势嚟嘅。好 啊， 正面啊， 系好正面， 系咯，嗱咁啊，当自大添啊，呢啲叫做 呢啲啱， 当自豪啊。 阿田有冇咁谂过啊？ 咩啊？ 即系啊，如果我后生啲就点啦？ 阿华有咁谂过？ 阿华有谂过 咧？阿华，如果我后生啲，我走咗佬啦。 如果后生啲，我搵个靓啲啦，我都搵个后生啲啦。 阿华系后生嗰时揾我嘅。 咁而家都可以退貨嘅啫。 佢後生就覺得佢後生嗰陣時就唔識諗，而家佢識諗，但又唔後生，你話幾慘咧？ 卡住咗，咁咪應該當自強啦。 係啦，當自強應該要點諗咧？應該係諗我而家都仲好後生啊。 跟住咧。 系啦，咁你跟住咧， 即系可以出去揾到个啦。 唔系，即系正面嘅嘢就会嚟啦。 唔系，佢同啲六十岁比嘅，咪就我仲后生。 仲后生。 咁啊，但系而家有阵时会噶嘛，你听到嗰啲噶廿几岁已经讲，唉，我就嚟三十岁啦，我冇青春噶啦。喂，大佬啊，同大嫂都出埋嚟啊，真系要你三十岁咋？其实你应该要谂啊，我都唔细啦，唔应该咁谂，系要谂，我都仲好年轻。 即系佢希望大家自欺欺人多啲。 唔系，佢希望从正面角度睇嘢我点解唔得啫？点解唔得？咁系啦。 系啦，譬如有啲人就会话啦，我好想创业啊，不过我冇钱，冇资金， 系啊， 我点解要当自强？点解要等？点样去谂咧？ 申请呢个免批核贷款啦，无需身份证，无需证明文件，现金马上到手，哇，可以去玩啊！ 嗱，呢个都可以系其中一个方法，但系唔系我哋要正面啲去谂， 我哋 冇资金 谂嘅， 咁跟住谂。我咪去揾辦法揾個資金出嚟咯，即係應該凡事係咁諗。咁嗰啲你話申請信用卡啊、借貸啊，或者呃人哋錢嗰啲就梗係唔好啦。但係呢一啲我哋要咁諗，咁就好啦。 當我哋諗下，哎，我點樣揾資金咧？又哎呀，都係揾唔到嘅，又要投資。你明唔明啊？ 咪有啊，佢继续催眠紧大家， 系 你谂谂就得噶啦。 嗱，呢一格咧对所有嘅香港人咧好有关系噶啦，成日都会讲 冇楼， 唔系系啦，咁贵买唔起啊，不如买楼啦。 你谂下 咯， 你只要谂下得噶啦，点样可以住得起咧？ 就系咁啦，我哋谂办法点样可以住得起。但去到呢一度嘅时候，我就想打自己嘴巴啦。 谂完， 因为我就嗰个香港人，就谂极都谂唔到噶。 系咯，谂唔到噶， 有几多正能量都解决唔到嗰件事。 听啲文章，我记得有篇文章咧，有个人咧好 叫你死心啦咁啊。买唔到楼噶啦！ 啲人买楼好话咁易嘅喎，咁 我嗰个唔系文章嗰位，系一位嘅有钱嘅朋友咯，咁样讲咯，费事开 佢 名。 佢个访问系我唔 系啦，佢话其实年轻人买楼话咁易啫，咁样。 我都前提都系嗰句咯，有阿爸系嘛嗰啲。 啊，系噶，佢总之我唔理佢有冇阿爸啦，个个人都有阿爸嘅。嗱，佢自己好有钱咯。所以咧，呢个咧报道就话俾大家知啊，凡事啊，应该咧尤其是对于金钱嗰个思维方式，一定咧要正面啲，好嘅嘢咧就会向你嗰边行噶啦。 即系唔好话咩都话唔得，唔得，唔得，唔得。 系啊， 佢又唔笑啊，讲完都仲系信嘅。 谂下点得？ 我唔系。但起码咁样谂会开心啲啊！嗱，我都系冇楼噶啦，亦都见唔到要有楼嘅一日噶啦。咁不如喺呢个时候，我首先就谂下系咪可以有机会可以拥有到 啊？横掂都系啦，少少时间真系有一个正面嘅，又系好似你咁样讲嘅，谂多一步可以令你绝望都变希望嘅。我哋以前咧咪睇嗰啲粤语长片咧，冇钱食饭埋单咧，通常会同你讲咩啊？洗碗啦，呢铺冇噶啦。 系啊， 但而家呢个社会系咪你洗碗就真系可以有一餐饭食先？你试下走去间酒店度食完自助餐之后， 我 帮 你洗 碗啦，得唔得？ 唔得咯，应该 唔得啦，系咪？ 除非嗰啲大慈善家，即系嗰啲小商铺，但系佢哋咧好有善心嗰啲， 冇 错。 边个话唔得啊？我哋谂正面啲，冇错。咁佢话喺啊，不过日本嘅，但系嗰间铺头香港都有嘅，食饺子嗰间咧， 边唔知边 系啊？大把麻雀啊！嗰个大把麻雀嗰间啊， 系 住边间咧？大把麻雀饺子嗰间咧，佢话咧佢喺日本嗰度咧， 而家点啊？ 佢哋贴咗个通告，系即系专门俾啲希望大家咧。佢话 只要 你如果嚟到，你帮我洗碗，唔知洗几多个钟啊？三个钟定几多咧？任食食到饱， 哇！ 俾呢个机会你，咁我先话哇喂，大佬呢次真系赚嘅，因为 香港应该可以实行。佢哋成日话洗碗嗰啲好难请噶嘛。 嗱，咁佢真系有钱人啊！佢点样回馈翻咧？跟住啲人就访问个老板啦。佢话喂，点解咁蚀底你都做嘅？洗碗其实而家都好多人都洗噶啦。 唔系，我想话唔系，佢呢个老板叻。 啊， 我一碗面有几多成本啫？但我请一个人翻嚟个成本大啲。 冇食到饱喎， 好醒啊！即刻觉得佢， 你又系觉得人哋咧系度缩数。 唔 系 咧， 你系咁谂， 唔系真心帮人嘅咁样。 佢一来帮佢，二来佢觉得应该 win win 双赢嘅。 你又唔见香港啲人肯 win win 双赢？ 佢咪谂到 香港人系冤冤相报， 唔系咯？佢话咧，细个自己挨过穷，咁咧受人恩惠千年计呢啲嘢咧，佢觉得而家系好需要嘅。但系而家社会唔够啲机会多嘛，无论点样正面谂之余咧，都要谂到一个山穷水尽咧。佢话咁，我不如我帮翻大家啦。 系 系啊，所以如果你下次， 只要、 啊、 你想食， 啊、 就洗三个钟头碗啦。 系啦，你就可以食到饱，自己劳力换翻自己嘅食力翻嚟， 起码可以饱肚啊。 系啊，好啦，听日见， 拜拜。